望未来嘅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20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3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43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4蚊，升2.2；阿里巴巴179.1，跌2毫；建设银行6.12，跌7仙。中国平安76.5，跌1蚊；信宇光学科技104.2，升9毫；美团点评81.7，跌5毫；友邦保险66.55，升5毫；小米集团9.92，跌2.9，跌2.9；工商银行5.09，跌1仙；汇丰控股44.3，升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9.517。瑞士法郎8.188，澳元4.761，加元5.56，新西兰元4.716，欧元8.6807，每百元对港元7.2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2。日经平均指数报16,995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13,930蚊，跌3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96.95美元，賣出1,497.6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快线的交通意外咧，大约在10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星河名居对出噶，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快线的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厦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顺业街一段挤塞，太子道东去旺角近着彩虹道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大帽山郊野公园来回，山道落斜上西区走廊方向中环，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现在的小朋友很黑白分明的。 弟弟呢趁妈妈冲紧凉就偷零食吃。 那你做家姐又怎么呢？ 我有看住他，不过我想妈妈出来闹他。错就要闹的啦，所以我不够胆出口。 想了解多些小朋友的想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选民搬咗屋，要在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早晨直播前和直播组和家企豪啊。 啊，早晨啊，啊家企豪，早晨啊，直播组。 哎呀，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早晨啊，所有风骚的听众，早晨。 系啊，早晨咁多位，喂，今日咧天气凉晒好多咯，即系我觉得咧佢系同个股市一模一样 嘅。系啊， 我觉得呢个天气凉晒系你咁谂嘅咋？ 喺你伤口撒咗盐添。 系啊，阿田明明喺度讲咧，就系话咧，哇，直播室真系好热啊，佢由翻到嚟到而家冇一刻唔系。住先嘅，所以咧，我谂嗰个天气凉咗咧，即系嗱，放豪仔嚟讲嘅啫，因为而家嘅气温咧系二十度，相对湿度系78%，二十度都凉， 二十度都唔凉啊， 二十度就凉啊， 二万点，你估佢凉唔凉啊？ 哦，咁嗱，跌到几多点，同埋个温度系唔成正比嘅， 系咯，惊噶嘛，真系阿田冇嘢嘅。虽然我知道公司有啲同事成日都关心你嗰啲股票情况，可能会令到你心情波幅起伏。 佢好心嘅，佢话系时候咧，我哋做进击的巨人啦，我哋趁低吸纳，跟住咧就咁样噶啦。 咁你以后就你以后就会好多谢呢个同事噶啦，你以后同佢一齐喺柴房度喊噶啦会。 哇！我想问个柴房喺边？二台个柴房喺边？未参观过。 系一大房嚟嘅咧。 唔系，佢应该都系婆仔嚟嘅，我相信佢嘅，因为咧所有师奶仔咧都系荷包手紧嘅。 系冇错冇错， 系我呢啲咧唔即管理不善啊！ 哦，你我以为你话冇晒防线添系咪？ 系啊， 系 啊，嗰条线啊冇守住自己最后嗰条线就豁咗出嚟啊！ 好似走啦你咁样。 你如果你讲开呢个令人哋心伤嘅股票咧，你有冇睇到琴日咪话有冇见到呢个所谓北非特嘅亲不信啊？ 冇喎，佢有啲乜嘢预测啊？又 哦唔系，北非特嘅所谓亲不信咧，佢系咁写嘅喺2020年3月8日，北非特话。我已经活了89岁，都只是见过一次美股熔断。2020年3月9日，巴菲特说，我活了89岁，只是见过两次的美股熔断。 今天要再讲了。 3月12日，巴菲特说，我活了89岁，只是见过三次美股熔断，然后去到3月16日。 第四次了。 第四次了，已经。 即是在这个几礼拜里面去见了三次，是吧？ 是啊，你想想，他可能在一个礼拜前他还可以很骄傲嘛。在我几十岁人都是见过一次的。所以我们这一刻呢，我们如果自己苦中作乐呢，我们可以说 ,Yeah!我哋同巴菲特睇齐啊！ 系，我哋都见证到啊！ 我哋点止啊？如果你净系讲熔断，我哋呢一个 generation 啊，呢一年就只不过见证咗几多嘢系大家都冇谂过会见证得到噶、啊。 都系，系见到好多真系第一次，唉，真系，诶，即系嗰个 阿田92岁都话你第一次都俾埋你啊！真系， 质素咧低啲啊，都唔得啊！真系。 我琴日都有第一次见证啊！我个小 B B 咧， 系啦，点解啊？琴日。我哋要开心得滞，你就忘记咗佢嘅大日子啦。 佢第一次见证个老豆咧，就喺佢嘅生日嘅时候唔记得咗点唱俾佢听啦。琴日太高兴啦，竟然忘记咗佢。 呢个系曾小小 B 啊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 曾小小 B。 然后琴日系呢个2岁生日咧，咁我就唔记得咗。琴日咧就直接帮佢祝福啦，咁样系啊，哇，唔系啊，系啦。 我哋系啦，好忙乱啊！我哋喺电话里边都 feel 到个忙乱。咁我琴晚咧就同佢去咗庆祝生日嘅，咁啊仲喺屋企。咁但系咩叫做 系 啊？咩叫疫情下嘅生日咧？原来就系咁样嘅， 系 即唔可以叫晒啲屋企人出嚟啊！ 咁好合理啊，咁样 系咁，所以咧，我首先系做咗好戆居嘅嘢咧，我就先翻咗去咧，即系自己屋企嗰度咧，因为最近啊嘛。咁我就话咧，有咩要攞俾阿 B 啊？跟住佢就话咧，嗱，我蒸咗呢一堆馒头啦，当系好似咧贺寿嗰啲咁样嘅小礼物啦。 咪边个蒸啊？ 我妈咯，系啦，就自己攞面粉咧，就猜咗一堆嗰啲馒头啊，好靓啊！ 但已经好好有爱啦，你谂下， 有爱啦。 我哋呢排啲红色喺度当寿包咁样。 我咪佢塞嗰啲提子啊，嗰啲咯，仲有粗粮啊，有啲粟米唔同嗰啲。 馅料 咁样，好多款喎，真系。 你点会唔系有爱啫？我哋而家呢排香港就系听到人血馒头嘅啫嘛，啲人炒贵啲货嘅啫嘛。而家你妈妈整个馒头俾个孙，系咪？ 系啊，咁跟住咧，但系个情景好搞笑嘅就系，我气囊气喘咧，就买晒啲蛋糕之后咧，咁我梗系琴晚先会买蛋糕啦。咁然后就冲到去屋企阿妈门口度咧，我本来鞋都唔想除嘅啦，我话阿妈攞完我走啦，即系嗰度等住食饭，因为好夜啦，我搞到，跟住佢就唔好入嚟啦，慢慢攞先。跟住咧就見到兩老咧，你嗰個情況好搞笑嘅。嗱，呢個執饅頭俾你啦，嗰個咧執咗個哈密瓜加個菠蘿啦。跟住咧，然後咧阿爺咧就直情咧整多兩封利是， 係啦， 嗱唔準偷咗佢啊，記住俾個孫啊咁樣。 你睇佢阿爸都係叮囑佢，你唔好攞你嘅仔利是。 其實佢又唔會特別偷嘅，不過真係會跌咗嘅。曾志豪嘅特色就論盡啦，係咪先？ 我都俾個兩封利是佢兩個仔啦，即係當佢 佢又提啦，佢又提呢件事。 佢話係咩乜？你有咩咁樣㗎？ 佢又提呢件事， 真好嬲啊！呢件事， 我有冇記錯？有一次你同我覺得我同你兩個翻，你話啊，我終於可以拆利是啦！即係咧，你自己嗰啲利是錢咧，即係我哋俾你啊嗰啲咧，阿仔嗰啲咧，你係咪自己袋咗㗎？其實。 老婆可能今朝起咗身噶， 你又 乱讲嘢啦！ 下次我哋真系喺封信嗰个利是咧写翻自己， 直接俾 Winnie 啦， 有钱使都要拆利是噶嘛？ 地址过嚟啊！ 你知唔知你当你喺度迎接紧你嗰啲即系长辈咧，俾佢嗰啲礼物嘅时候咧，你心谂其实都系一程车啫，其实正常咧可以车过去嘅，咁但系咧，唉又真系好似咧好多人。又驚喎，咁於是乎咧，去到最尾點樣咧？咁我接收曬嗰啲祝福啊、心意啊，然後咧就我走啦咁樣，跟住翻到去咧，咁準備切蛋糕嘅時候咧，咁我就打視像電話咯，先打俾外母、外母同埋阿舅父，你望下仔，跟住哇好高興啦，大家喺度傾長途電話啦，我直情覺得佢哋就住咗喺加拿大噶啦，我哋而家就封咗關啦，佢就係杜魯多啲 friend 咧，就同我個仔， 你咪就 唔好亂咁做杜魯多啲 friend 啊，杜魯多個老婆確診啊， 唔 好同佢咁熟啊。 有事啫嘛，而家话， 但系而家佢两个有事， 喺度做咩事啊？总之就 系， 咁你咪做咗顺窿咯？ 我系做顺窿啊，同埋好正喎。嗱，呢边就同外母度倾完啦，倾完之后咧，我再打俾阿爷啦，咁样咧，然后就我谂。即係如果我細仔咧，佢有呢個記憶咧，我諗佢都會發覺，哇！第一年嘅生日咧，就係、是、不停要視像同人即係打招呼、傾電話咁樣咯。 有冇少少覺得自己好似移咗民嘅感覺啊？ 我絕對唔係就係有咯， 係咪啊？ 我哋淨覺得我而家住咗婆羅奶㗎啦。 你個仔一歲啫咩？ 兩歲， 唔係兩歲啊嘛，唔係第一次啊！頭先你話第一次嘅生日， 第一次係視像 啊。 舊年都仲可以咧，即係大家人肉見面咧，都仲可以又錫又剩咁樣咧。 但其實嗱，我真係咁驚。即係如果淨係爸爸媽媽，我覺得即係都仲可以接受嘅，我又覺得。 我都係咁話，不過因為佢青衣老家咧，即係早陣子 有 仔嘅，係啦。咁阿爸唔係阿爺阿嫲都唔放心，其實好想見，但係佢自己都覺得，我唔知自己有冇事，就驚惹到啲孫仔。 我信嘅， 開孫心切得好緊要。 好人一生平安， 嗯， 係啊。 我哋啲爸爸媽媽，我哋都係好人嚟噶嘛， 係啊， 好事嘅咁樣係咪？ 係啊 ，OK。 咁有啲咩想同你嘅仔講啊？ 快啲長大啦！快高长大啦，同埋快高长大啦。平时我冇咁想佢快高长大嘅，而家真 系 好想啊！我唔想再因为抱你抱到条腰断啊！你快啊 叫佢不如叫佢唔止快高长大啊，快啲努力赚钱啊，养翻你啊，好唔好啊？ 呢个我唔奢望啊，唔好同阿哥打咁多交住啊！佢而家两岁已经识打交啊。 O、okay, K， 好啦，希望你一家和谐啊！ 大了方知天有几高，停下了。方知走了弯路，从晚间等清早，等青春不苍老，还尚有多久等我去耗？ 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有些爱身边擦过，无奈眼光未放大，才明白能活于一分一秒，当下仍愉快，咬紧拳头不怕挨，青春岁月会跑得很快。双手触摸不到，才察觉很想跟你拥抱。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太多爱斤斤计较，还未算清便分解，才明白能活于一分一秒，当下仍愉快，咬紧拳头不怕挨，青春岁月会跑得很快。尽得一生一世，未来才愉快，那管无聊的安排，不可教梦与想比活埋。昨天那无知小孩，珍惜你尚有这份情怀， 这份情怀啊，系啊，祝个曾小小 B 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谢谢爸爸妈妈同阿哥啊吓。 最紧要唔好打交，听阿爸话，阿爸得呢个心愿 嘅 啫。 可以继续驳嘴嘅，但系唔好打交，动口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要教佢。 系啊，冇错。喂，咁啊，疫情咧，咁有啲新变化咧，我觉得有啲都值得讲啊，因为咧，同我哋咧好关心嘅一件事咧。就同个银包有关系， 咩 银 包 咩、啊、事啊？跌咗好多钱嚟。 点解我睇唔到呢单新闻嘅？如果系嘅话，会好敏感嘅、 啊。好敏感啊！你知唔知咧？嗱，你有冇听过嗰阵时嗰啲都市传说啦？系呢几个礼拜嘅都市传说咧，有啲人就会话：喂，不如咁啊！如果你冇订去嘅话咧，你就上大陆走一转，然后咧马上咧就可以咧落一落嚟香港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入住嗰啲隔离度假中心啦。 哦，系啊，系啊， 因为咧你仲要过关嘅时候，大大声同关员讲： 我有事啊， 系啊，咁样。嗱，嗰阵时咧都系都市传说啫，即系因为虽然好似话有啲传媒有追踪报道过啦，咁但系大家系觉得话喂会唔会系好个别例子，即系一两单咋，即系坚定假啊，即系究竟有几咁即系滥用法咧咁样。嗱，估唔到咧。而家咧，政府琴日啊，佢就建議啦，佢建議啫，未正式落實嘅，佢都建議，佢就話 唔係喎，話係咯，十七號開始喎、 啊，會噶啦，可以 係啊， 佢話佢會。一刀切咧，要收两嚿水。如果你入佢嗰三个度假中心嘅话咧， 即系 confirm 突嘅啦。 喂 ，confirm 突啊！ 我以为佢仲有商有量， 冇商量嘅，因为你睇埋个内文嘅话，你就知唔使商量噶啦。佢就话咧，由今日开始入住呢个政府提供嘅暂住设施，即系嗰几个嘅康乐中心啦，每日咧就会收取200蚊作为入住同埋膳食嘅费用，因为当中有23位人士。已经完成了一次强制检疫之后呢，就再入住暂住设施，其中有一个仲是一次就一个人啊住了3次，即喂好食好住有地方， 啊、 而且 make sure 有医护睇埋你个健康， 又有车牌到， 系啦，嗰个例子啊， 可能系 啦，但唔止。仲有啲人又食又力添，因为里面讲到咧，中心职员发现啊，营里面咧有物品，好似 厕纸， 唔系话呢啲少 啦，唔系粮饷啊，仲有啲叉电，咪嗰啲诶物资啊， 电线拖板， 系啊系啊， 风筒、沐浴露、电子探热针啊，甚至乎啊嗰啲杯面啊，冚唪唥都俾人哋攞走咗。 阿片，你呢排有去过里边咩？ 我嗰啲全部都有俾錢㗎。 即係你講到你有去過， 講到你有去過， 我要放低人啊，係嘛？ 而家先至咧就話要用$200咧，就話喂唔好搞咁多啦。如果你要嚟嘅話咧，要俾$200先得嘅。 我真 係 冇諗過呢個都係一條門路咯。 同埋咁樣都有人濫用，唔係啊嘛？ 之前咧嗱，即係天地良心，好早咧，我諗有成三幾個禮拜前咧，我老豆咧就同我講，佢就話：喂，而家佢哋就有呢種門路啊！就頭先我講嗰都市傳說咧，話特登上去走一轉。咁嗰陣時我真係唔信嘅，我仲覺得話咧係咪好個別好無稽嘅咋？我話即係邊有人願意上去冒一個風險再走翻落嚟？ 係咯係咯。 咁但係咧，原來佢哋話咧嗰個風險啊，真係咧所謂過關咧，佢話佢深圳灣度打個轉啫嘛。 係啊。 跟住落翻嚟啦，佢直情可能咧景都冇入過嘅。 系啊系啊， 系入去走一转啫嘛。 系啊， 所以原来佢话咧，真系会有人咁做嘅啦。但系而家问题就系呢两嚿水如果咁样收嘅话咧，啊，佢 抵唔抵啊？你咪觉得 佢仲有一样嘅，佢就话咧，因为有啲人咧，明明有屋企嘅。但佢堅持就話我唔翻屋企，因為其實佢有啲可以家居隔離都得嘅。 因為佢驚惹到屋企人啦、 啊。係啦，咁所以咧，有好多議員咧，嗱，今次都好破天荒，連啲建制派咧，即係都唔係所有政府嘢都 buy 啦。佢話：喂，唔係、啊，老實，有啲人咧，可能真係有家歸不得嘅，譬如阿華咁樣，佢梗係想去入度假型中心啦，係咪先？係 啊，你唔係想咩？係嘛？你 而 家你翻，你而家都希望。多啲翻嚟啦，系咪先？ 我想翻工啫嘛，我今日冇得翻工。 我直情覺得咧，佢哋好似開咗個門路咁啊！喂，平時可能嗰啲人走開水貨噶嘛，就係、是、內地，就係、 是、 內地香港咧就周圍走，周圍走咁樣咧。咁跟住咧，而家冇啫嘛。喂，唔怕、啊，我去到嗰啲營地嗰度咧，我有嘢攞、啊，攞完咗之後咧，要封桶係咪 啊？係啊， 要拖板係咪？嗱，我攞翻上去，第二日咧我翻翻落嚟香港，又再入住嗰啲營地康樂中心，又有得攞啊！ 真係咧，嗰啲叫做咩啊？即係喺度將啲物資咧後運走運。 買賣半價咯， 係 啊， 買 賣 半價 啊！但係問題係，即係佢咁快完咗又十四日，又再上翻去，又可以咁多十四，已經咁耐㗎啦，原來開咗嗰個度假營， 係啊， 你諗下三次，每次都係十四日㗎嘛， 係啊，嗱， 你都個零月啦嘛，我哋應該佢開通嘅時候咧，你都係二月頭，可能佢已經就準備有啦。 咁啊，唔係嗰啲數字，我冇懷疑佢嘅，即係話喂，原來已經開咗咁耐啦。 另外一個界別咧，都係喺呢個報道裡面有提到嘅，就係一啲嘅除咗我哋話嗰啲暫住設施咧，懷疑有人濫用啦嚇。另外咧，仲有一啲咧，就係會有啲嘅社署嘅員工咧，就專門係送一啲嘅必需品， 係 你屋企度要隔離嗰啲嘅朋友咧。佢話咧，都有一啲嘅檢疫人士咧，就係、是、要求有特別嘅嘢喎。 而 呢啲要求，例如係啲乜嘢咧？有人咧就向職員要求，唔該兩磅肥牛。我要两只鸡，同埋有呢个劲啊！ 佢真系度假喎。 系啊，我嗱度假都唔系假， 去咗攞两磅肥牛都。 佢咪当 download 咗嗰个叫做咩？上次我哋介绍嗰个 app 咧，帮手买送嗰个 app 啊。 唔止咁，呢两个两磅肥牛两只鸡，你哋已经笑到咁开心。咁你哋而家试下，点解会有人要求要有廿箱嘅火龙果去到个检疫中心咧？ 火龙果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B、C、D、E、F、G， 系咪？对提升免疫力咧有莫大嘅帮助， 系啦。 我觉得佢直情系理直气壮啊！喂，你如果唔订嘅话咧，老老实实， 我哋有排病噶啦，系啦， 病咗啊， 我收鸡走噶， 火龙果，我可能阿居明大师教啊嘛，有龙啊嘛，龙珠嘛， 因为佢有成个火龙果，真系火咁样，一个火球咁样，系 冇人冇人要求话两套 fans 咩？两套龙珠 啊， 两 套龙珠啊， 两套龙 珠添啊， 龙珠啊， 我睇到。呢一度嘅时候咧，我真系哇，系咪即系嗰啲所谓嘅即系要检疫嘅人士咧？可以嗱，我見到有 皇帝式嘅享受。 嗱，我自己有朋友咧，就係需要喺自己家居隔離嘅。咁但係佢得到嗰啲咧，就我又會覺得啊，有啲佢要求嘅基本嘅嘢，例如，因為佢要每日報翻個體温咧，但佢即係人有一落機。跟住佢就話要直接翻屋企啦，佢就唔似有啲人就話我冇問題，你要隔離我啊嘛，我買曬我呢十四日要嘅嘢，即係周圍行完先至翻屋企啦。佢就冇去，真係好聽話，直接翻屋企。但佢就話翻到去之後就同呢啲嘅當局啊講，我冇物資，我檢我真係嗱，我屋企都冇探熱針嘅。你哋有小朋友可能 有 啦、 啊， 我得兩個大人住，一個工人姐姐冇探熱針嘅。佢就話我冇探熱針，你可唔可以咧將呢一個嘅物資咧送俾我啊？ 五日啊，先送到俾佢，但每日咧就打电话邀佢咯，就话佢咯，你做咩唔报嗰个体温啊嗰啲俾我知？我咪我冇探热针咯，咁跟住咧即系火到嚟噶咯，跟住就话 都要买嘅， 咁我唔使五日，但呢个系必须噶，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相对于廿箱嘅火龙果嚟讲咧，即系呢个探热针好需要啊，系咪？但佢就得唔到咯。 但系你话咧用收$200咧，系咪一个好嘅方法咧？嗱，有认真，咁如果真系有啲基层市民咧，佢话。我真係俾唔起喎，我又唔係濫用，我第一次啫，我唔係嗰啲嚟咗三轉啊嘛，我第一轉 嗰啲第一轉嗰啲都唔使嘅，應該係咪？ 冇啊，而家冇分啊， 而家冇分， 而家冇分啊， 咁點分啫？即係你住第二次就要收錢，唔係咁樣啊？ 冇咁分啊，所以佢而家啲人點樣算嘈咧？就話喂，你會唔會可能令到人有需要嗰啲朋友咧就搞唔掂？嗱，我覺得即係根本問題咧，其實就唔係話佢收唔收錢。喺里边好食好住啊嘛！如果你俾我收两嚿水，但系有14日都系有廿箱火龙果嘅，我两嚿水照俾，即系似唔似嗰阵时滥用？ 系嗰住酒店系咪啊？ 即系滥用急症室咧，啲人最惊就系话我你俾$100之后咧，如果所谓有滥用嘅，佢都会照嚟噶嘛。我哋系咪可以将佢转一转咧？ 咩啊？ 我哋由而家开始，我哋话咧入到去咧，唔再系有牌打，唔系有钱赌嗰啲嚟 嘅。同埋即系唔可以自由出入嘅，日大家系困喺间房度， 困喺间房度，仲要日日咧都要背呢个咧洗手七式啊，防毒五式啊，即系军训一般嘅生活咧。嗱，我相信啊，呢个先系杜绝啊。如果你入到去系坐监嘅话咧，边个仲够胆成日走入去咧？你估个个真系好想食你啲肥牛咩？系咪？ 咪就系咯，所以大家都唔好去滥用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特区政府今日内会向内地、澳门同台湾以外的所有国家同地区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由星期四凌晨起。在內地、澳門和台灣以外地方抵港的人士要接受14日強制檢疫隔離或者醫學監察。林鄭月娥表示，今次做法是考慮到本港公營醫院可以承受的壓力，以及保障政府之前所做的防控工作成效。她引述數字指，過去兩星期本港確診的新型肺炎個案有90%屬於境外輸入。林鄭月娥又指出，按目前的情況，4月20日本港全面復課已經無咩可能。 今日在這裡宣布，按住我們最新的評估，我們將會很快，應該在今日我們就會就住所有其他的國家和地區，除了是內地、澳門和台灣之外，所有全球各國的國家和地區，我們都會發出這個紅色的外遊警示。換句話說，香港居民是應該不要再去外遊，除非真的有非常之必要急需的事情，否則應該是避免有外遊，無論是旅遊或者是公幹。第二方面呢，就是當我們在3月19日，即是星期四的凌晨零時，本來生效的檢疫的措施就會是延伸到去其他的國家和地區，即是說本來後日只是將今早已經落實了有關神根地區的檢疫的措施適用於英、美和埃及，我們將會是延伸到去所有其他的地區。簡單來說，到了3月19日凌晨零時，除了是內地、澳門和台灣之外，所有抵港的人士都是需要接受強制14日的檢疫或者是醫學監察，從而令我們可以保障到我們得來不易的防控工作的成效。另外，在學校的復課方面，我們會非常小心。而家睇嚟喺4月20日能夠香港全面復課咧，係冇乜可能噶啦，而且就算係情況比較穩定咧，都只能夠分階段咁嚟到去做。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同七大工業國領袖舉行視像會議。 他建議對非歐盟人士實施30日的臨時入境限制，暫停非必要的旅遊。法國總統馬克龍下令限制國民外出，措施維持至少15日，只有翻工和到超市購物才獲准外出。加拿大宣布禁止非公民入境，美國公民獲得豁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微雨，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23点，跌139点，总成交金额54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8点，跌144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343蚊，升1.2；阿里巴巴177.6，跌1.6；建设银行6.11，跌8仙。中国平安75.85，跌1.55；美团点评79.65，跌2.5；盈富基金23.25，跌2.5；小米集团9.98，跌2.2；友邦保险66.3，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6.42，瑞士法郎0.948，澳元0.612，加元1.399。新西兰元0.605，人民币6.997，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16,923点，跌78点。港金现价报13,790蚊，跌4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7.3美元，卖出1,48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就挤塞，龙尾在虎山道桥底；连德道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康华苑一段挤塞，龙尾在碧云道。在新界，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骏园街；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大帽山郊野公园来回、山道落斜上西区走廊方向中环、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美电康康的 Alex 和 TV 提提大家戴口罩越戴得啱啊。 喂，细佬，冇翻工嘅，做乜喺屋企咧？你都戴住个口罩啊！ 唉，大佬啊，我觉得有啲唔舒服，咪唔翻工咯，谂住睇医生啊！ 哎呀，出声啊嘛，我陪你去睇医生，行啦！诶，喂喂， 咪住 吓，做咩啊？ 喂，你真系好唔舒服、啊，连口罩都调转咗嚟戴嘅。 吓、啊，系咩？ 细佬啊，有颜色又或者系接纹向下嘅呢一面咧，系向外噶。 哦，我知道啦。 仲有啊，个口罩咧系要完全覆盖住个口啦、鼻啦同埋下巴噶。 知道啦，大佬。然后咧，仲要将嗰条金属线沿鼻梁两边揿实，贴实块面啊嘛，系咪？收到啦，哥。 啱晒啦，我哋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學自我介紹， 佢係我仔，叫黃耀祖，我係爸爸曾志豪啊。 知唔知金魚有冇膀胱嘅？ 啊校長啊，我仔得三歲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魚， 爸爸，我知啊，金魚係有膀胱嘅，我仲知金魚冇膀胱係浮唔起嘅。 阿仔，你點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魚都会关心嘅节目。 火勢我呢个拍档啊，佢平时去旅行啊，哇喺唔豪唔去嘅。如果唔系，佢点会叫炫耀组啫？但系如果要佢真系有机会，或者可能吓、啊、可以家居隔离嘅话，佢会点样去隔离？点样去会布置佢屋企成为一个隔离嘅地方？会唔会布置到好似酒店咁靓咧？啊，定系佢原本屋企已经会酒店咁靓噶咯？会加设啲咩设施？会唔会佢咁中意火锅？会唔会再要求埋？唔该，俾一只靓嘅蟹我，500蚊以上嗰啲我先食嘅，因为佢咩？佢系炫耀组咯。 首先有一樣嘢咧，就我自己唔食火龍果嘅，咁所以咧，我應該就唔使要廿箱嘅。 所以咪訂蟹咯。 你講咩？我間屋要佈置到酒店咁靚啊！我屋企本身已經係皇宮嚟噶，你而家咪睇低我啊！ 我冇睇低你，都冇睇小你。你有麻雀房噶嘛？我知。 係啊係啊，麻雀房又係佢，睡房又係佢，書房又係佢啊嘛。啱啱咧，如果大家有听到我哋十点半新闻嘅话咧，应该都会听到噶啦。香港政府咧做咗一个新嘅宣布啊，呢一个宣布咧对于大家嚟讲应该都系震撼嘅。但系震撼之余咧，都觉得其实我哋香港嘅朋友过去呢两个月真系非常之安分守己，可能有松懈到少少嘅，但我哋嗰个口罩、我哋嗰个酒精搓手液真系冇远离过我哋嘅。如果因为外地啊，突然之间咧，嘣嘣声咁样爆上去，嗰啲嘅 case 咧翻翻嚟香港，令到我哋香港咧嗰啲确诊嘅数字咧又再度增加嘅话，我真系唔服噶。我想讲，所以咧今次呢一个政府嘅宣布咧，当然要睇埋佢点执行啦。我都系非常之好嘅，就系话今日之内啦吓，香港政府咧就会向全球啊唔同嘅国家发出呢个红色外游警示，内地、台湾同埋澳门就除外嘅。佢就呼吁咧，市民如无必要咧，就唔应该外游。呢、这个就系代表住呢个嘅红色外游警告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啦，由3月19号零时开始啊，即系我谂大家都睇住呢一个零时十分噶啦，真系系咪？佢话咧，除咗早前宣布咗嘅英国同埋美国之外，所有从外地翻到香港嘅人士啊，都要接受14日嘅强制检疫，又或者系医学监测。有关嘅决定咧，已经得到呢个嘅专家顾问团嘅同意。其实呢个咧，成个嘅措施咧，都会似澳门琴日宣布嗰、那个，大家就会话有慢过澳门啊咁。我自己咁谂嘅，唔紧要，慢一日半日唔系最紧要嘅，最紧要系有做到，同埋就系讲紧啊。后屘咁，你哋要点样去处理啊？即系嗰啲乜嘢叫家居隔离啊？咩强制检疫啊？究竟你系点样做嘅咧？你做得好嘅话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帮我哋守住呢个关口，唔好俾其他嘅疫症咧由欧美或者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传翻嚟香港。如果唔系，我哋真系防不胜防，嗰、那个口罩唔知几时先至可以除啊！睇到有啲嘅报道咧，讲到一啲外国所谓嘅网红啊。今次唔係講內地啊嚇，雖然咧佢哋喺歐美咧都係呢個美國嘅網紅啊，22歲嘅啫，佢自己咧都係玩緊呢個抖音嘅，就是、美國嘅抖音啦。其實喺嗰邊咧非常之紅噶啦，你見到佢哋嘅一啲行為，你就會知道其實真係需要 block 住佢哋，唔好俾一啲外國嘅朋友嚟香港住啊，因為佢哋對於防疫嗰個意識咧唔單止弱啊，簡直就係錯啊，好似呢位網紅咁樣啦。 好明顯為咗要出名嘅啫。今次咧佢就大大聲咁講 ，I am global， 即係意思我衝出國際啦。佢做咗啲乜嘢令佢衝出國際啊？佢自己咧就發起咗一個叫做 coronavirus challenge， 即係關於我哋今次嘅呢個肺炎嘅病毒嘅一個挑戰啊。佢做咗嘅嘢真係嘔心到不得之了。佢拍咗呢條片，擺咗喺佢自己嗰個抖音嘅平台嗰度，跟住就用佢條脷去舐飛機嘅廁所，仲同大家講，請大家分享呢一段片段，等大家知道點樣喺飛機上面度保持衛生啦咁樣。其實講真啦，有邊個人覺得呢件事可以接受同埋唔醜樣㗎？舐廁所喎，仲係一個公共嘅廁所，仲要係飛機上面，大家都覺得飛機梗係高危嚟㗎嘛。但係你唔好理佢。佢而家得到呢段片已經有接近50万人次睇過佢啦。咁你諗下啦，佢都係一個網紅啊，有一定嘅影響力㗎，係咪？有啲人可能真係唔夠認知嘅，仲覺得好似呢一個嘅病毒可以攞嚟講玩咁樣啊，所以你會見到嘅有啲嘅留學生佢哋飛翻嚟香港嘅時候，都會講到就話，其實嗰邊嗰啲學校啊有啲都即係幾頭痕嘅。明明學校已經有朋友咧就係有確診咗噶啦，但依然可以叫大家繼續翻學嘅。依然有人會話咧戴口罩係冇用嘅。所以如果佢哋就算而家真係哇燒到去眼眉嗰度啦，依然都覺得嗰個病毒唔係好關我哋事，起碼我哋而家咧有多咗嘅措施咧禁制住佢哋嚟到香港之後咧，究竟會唔會有一個嘅強制檢疫啊，或者係家居隔離咁樣嘅話咧，起碼希望嗰啲病毒唔會流翻翻入嚟香港。香港人，我哋呢一關一定要努力守住啊！加油啊！风头火势，一阵间风头火势过后咧，我哋有个新嘅环节嘅，呢、這个环节咧同大家点样去抗疫啊，同大家点样去增值都有关系嘅。唔知道我呢位拍档你又准备好未咧？我非常之紧张啊，桂花田。 我其实都尽责嘅，我写咗呢个新环节要揾资料，写咗喺我个电话里面嘅几时。但是我盡責了呢一步啫，跟住冇盡責繼續揾 啊！我對你好有信心啊！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呢？風頭火勢之後，大家可以聽住啊！ 人間有愛呢、這個時勢咧，即係人哋唔害你，係咪叫人間有愛呢？嗱，當然唔係啦，愛係要幾時都有嘅，害人嘅事幾時都唔可以做，所以做個壞事嘅你啊！唔好谂住咧，冇人睇到，冇人指证，你就可以咧讲风凉说话，逃之夭夭啊！因为都有嗰句啦，天网恢恢噶嘛。嗱，唔做坏事就唔使担心俾人诅咒、俾人起底啦嘛，系咪？嗱，喺台湾佢有个警员啊，真系咧人间有爱。那个警察咧系要维持治安、除暴安良，系咪？嗱，呢个警察叔叔咧，佢除咗尽忠职守之外，佢仲做多一格。做埋社工嗰份，佢做咩呢？佢真係啊，佢用佢嘅心去关爱一个迷途嘅少女。咁事完呢，一个中学生啦，佢呢因为即係而家青少年阶段呢，咁学坏咗啊，仲多次呢唔返学啦，离家出走，一走仲成个月，唉，仲染上埋药瘾。咁佢嘅家人呢就於是报警求助啦。咁警察呢佢就揾到少女之后呢就将佢要警戒佢啦，仲要定时定后呢去报道嘅。但係呢个鍾意妹妹呢就冇遵守到法则，仲玩失踪。咁父母都唔知点算，又揾佢唔到。但係呢个咁有爱心爆棚嘅警察叔叔呢，佢不但冇见佢系年轻人就放弃佢，亦都冇因为呢个年轻人呢就好似教而不善、屡劝不改呢就视佢为犯人非拉不可啊！真系世间少有吓，佢咧真系日日咧都传信息俾呢个年轻人啊，希望佢有一日会回复。但系日子一日又过一日，一日又过一日，足足等咗个几月，个年轻人终于睇到信息，但已读不回。但警察叔叔妹冇放弃，仲即刻咧再留言俾佢，仲等唔切啦，希望咧因为见佢上线嘅时候即刻打埋个电话俾佢，终于守得云开，听到妹妹个电话啦。嗱，俾咗第二个第一时间听到个电话，仲第一时间讲晒粗口闹佢，你死咗喺边啊？你信唔信我咩咩咩咩啦咁样？但系呢个警察叔叔咧，佢冇啊，佢好言相劝，叫个妹妹嗱，而家呢个时候 唔系人唔俾你改啊，你自己肯唔肯去面对过去，先至可以真正重新开始，揾自己想行嘅路。仲话改变永远唔会延迟嘅，个妹妹听到咧好感动，我边听边喊，仲话原来真系有人关心自己，将自己放喺心里面嘅。终于被感动嘅说话之后咧，妹妹话：我而家好想翻屋企，想重新开始啊！啊，真系呢个故事，即系呢个文章系真系睇到咧，系大团圆结局嘅。所以各位年轻人，记住啊，冇人会放弃你哋，亦都冇人有权放弃你哋啊！ 说不为何是你，说不管，说不理，说不欢喜。一生再说不，仍然是你，说不舍，说不弃，说一生不死。这样才是你，愿常记起。别再别再说不去逃避、yeah ，活着每天要对得起，活着这生要对得起。来日若是要说不，请好好的谨记。放弃，独自说不，谁明白你？你不讲，你不说，谁知相比？若尚在说不，仍然是你，说不见，说不怕，来打开心扉。这样才是你，愿常记起。别再别再说不去逃避、yeah ，活着每天要对得起。活着这生要对得起，来日若是要说不，请好好地谨记。如要讲不，说不放弃。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 嚟啦， 嚟啦， 新环节， 全新环节，系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嘢好嘢。嗱，我想讲对我嚟讲系一个挑战嚟，因为我未记得个环节系叫咩名字，新鲜滚热辣到咁嘅地步，我哋琴日先谂嘅啫。 冇错冇错，我哋可唔可以扮翻同学仔啊？我哋 我唔使扮，我哋本身都系同学仔嚟噶。 好啊好啊好啊， 系 啊，你个肥妹仔啊，咁样系咪要咁样啊？ 嗱，呢个环节系会做啲咩嘅咧？因为而家我哋停课不停学啊嘛，大家都要继续增值噶嘛，系咪？同埋啲阿妈咧，其实喊晒口噶啦嘛。 系啊， 唔知喊晒口，我谂佢脚趾如果得流出眼泪都会流啲噶啦。 因为头先特首。我想話特首姨姨啊，咁佢就話啦，因為我係一個同學仔啊嘛，咁又有禮貌啊嘛， 唔想同呢個同學講嘢。 寶玲同學啊，點解你細細個開始咁黑人憎嘅？ 特首姨姨佢話咧，可能咧到四月二十號唔使翻，都未即係去到四月二十號都唔知可唔可以翻到學啊嘛。 係啊，係咪呢個咧？特首姨姨咧，佢改錯咗個英文名啊？ 係乜嘢啊？ 佢叫做 carry 啊嘛， 係 咯，所以咧嗰啲病毒佢就 carry 住啊， 唔停。 唔 係 carry on 噶嘛，唔係可以 carry on 噶咩？ 佢唔係姓安嘅咩？佢叫 carry on 啊嘛。 carry 唔到啊！ 係啊，所以已經講咗啦。可能咧四月二十號咧，即係話咧要全面復課咧，其實都不大可能咁樣喎。 我見到有啲家長喺度嗌救命，佢我白交學費啊，白交咗我 friend 啊，做咗。 所以唔緊要㗎，我哋咧就希望咧可以喺大氣電波咧同你咧。你讲多次我哋个节目名叫 咩？停课不停学， 增值好快 乐。好嘅，多谢你哋啊！我记得头五个字，你哋记得后面嗰五个字，真系好拍档啊！同学， 咁你哋合作咯， 系 啊，我哋咪合作齐心齐力咯，系咪啊？ 系啦，我哋其实啱啱就演绎咗咧，我哋今日要教各位小朋友嘅第一堂课。 系 各位小朋友喺疫症之下咧，我哋最紧要咧就应该要团结嘅。 系啊， 我哋如果咧要话俾人听咧，我哋咧全部人都会上下一心。我哋一定会好努力，我哋一定咧，只要齐心就可以成到一件事嘅话咧，我哋用边个成语嚟话俾你听啊？ 我知道，我可以答。 你梗系要快啲答啦！你同我讲你揾咗四个啫嘛，你惊答迟咗俾人哋讲咗冇得讲噶嘛？宝玲， 我揾到新嘅组组同学，我揾到一个叫做群策群力。 哦，群策群力，即系你条群咧。就是有咩问题啊？ 我冇俾人拆到噶。 系啦，拆咗条裙佢啊，就一齐好大力啊。 群策群力，即系话大家咧一齐咧去谂一啲策略，跟住一齐出力去做，系咪咁嘅意思啊？ 都系有齐心合力嘅感觉啊，系咪？ 系啊， 四字词咧真系有好多同义字嘅，我又揾到另外一个，呢个叫做。互利互勉，嗱歌都有得唱啦，互助互利又互勉，咁样嘛系咪先？ 互利系咪即系互相都好美丽啊？ 系啊，好严厉先啊，系啦。不过啊，要早同学 乜嘢之后 咁样，系咪真系有齐心合力咁嘅意思噶？ 我睇嗰个网页写嘅，将 大家鼓励一齐勉励咗，冇话一定食一定掂嗰件事。 我觉得系啊， 唔系啊，咁但系啊，齐心都系。希望可以事成啫，但系冇话一定成到噶嘛。 我谂到嗰个咧，我会赢你哋噶。 嚟啊！ 因为咧，我有埋英文译名添。 好，你试下。 我嗰个咧叫做忠之圣圣， 为公益。 系啦，圣圣为公益。 咁星光熠熠， 要保良， 系咪都系有 良啊？ 系咪爱欢乐， 全万家。 冇错。嗱，忠之圣圣，即系话咧，我哋如果咧每个人咧都一齐出一分力嘅话咧，嗰个力量就好似咧。城墙因为咁坚固同埋咁厚嘅，但我仲知道佢英文点讲啊？知唔知啊？ 哦，咩啊？ 就系话咧 ，United as Aaron 啊！ 哦，系咩啊？城城哦，仲有啊，我哋叫城。 United 就即系团结啦， 团结 as Aaron 咯 ，Aaron 即系 国城城啊！你唔识啊？ 咁个中文咪团结一城啊？咁系咁啊？ 好似城城咁样咯。 哦， 系啦，我觉得我应该啱嘅， 我唔记得咗你本身嗰个四字词系咩？ 中 之城城。 United as Aaron 咯，你话系咪啱？ 唔系，中之我谂起另外一啲嘅团体， 咪就系为公益咯，讲咗为公益咯。 我都又有其他噶，可唔可以一齐 讲啊？好啊，你啊，你难得你仲有。 系啊，同舟共济。 哦，我知啊，好啊。 同舟人世上。我想唱音乐堂啊！ 志 涛， 你叫咗你爸爸出嚟唱歌， 系啊 系啊， 同舟 共济。我喺呢个时间咧，听到好多新闻报道啊，或者嗰啲商家咧，佢都话希望咧大家可以同舟共济啊嘛。 我都谂到一个同英文有关嘅，我讲个英文睇你哋估唔估到啊？ 好啊好啊 ，Millions people one heart。 千人一心，唔系 million 啊，应该我哋话 slow 先啱 啊。要 我哋应该话 slow people 啊，系啦，你要配合翻啊肥妹仔嘅程度嘅，我哋要讲 slow people 啊 ，one heart 啊， 系啊，万众一心，系啊，呢个都几重要噶， 真系啊， 系啊。另外有一啲咧，我好少听到嘅，我见到咧都系话同同心合力啊，齐心合力，佢哋嘅近义词，例如有同心同德。你哋知唔知系乜嘢啊？ 哎呀，呢句成日都听到咧，嗰啲官员走出嚟讲嘅，好似头先阿肥妹仔佢讲咧，嗰啲特首姨姨啊，仲有嗰啲局长叔叔啊，佢哋成日都话我哋要同 局长叔叔焗唔焗噶？ 焗噶，系啊， 局长系啊， 佢焗住真系要同 你 焗住有叔啊，佢哋哎呀，好臭啊！ 系咩？佢有成日讲同 佢哋成日都讲同心同德噶， 但系我听到其他姨姨叔叔讲咧，有福同享，有和有难。同当噶， 系啊， 啱啱 好啊， 都啱啊，我都听 用紧而家咪啱晒咯， 系啊， 有和同当咩？而家 我仲听到咧，有啲嘅年青朋友咧，成日都讲四个字嘅，呢个都有齐心合力嘅意思噶，系咪 啊？ 系啊，我哋一齐讲啦，一、二、三，齐上齐落， 好紧要啊吓！ 所以咧，齐心合力好紧要，我哋日日都同大家继续上堂学啲嘢啦。 人莫愁望伴侣，朝朝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例分布首尔、仁川、大邱、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当局宣布星期四起对所有的旅客实施入境管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微雨，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04点，升41点，总成交金额68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75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6.2，升4.4；阿里巴巴179.3，系冇起跌；建设银行6.19，系冇起跌。中国平安76.5，跌1蚊；美团点评80.95，跌1.25；信宇光学科技104.1，升9毫；盈富基金23.45，跌5仙；友邦保险67蚊，升9.5；小米集团10.14，跌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9.518，瑞士法郎8.195，澳元4.752。加元5.557，新西兰元4.704，欧元8.6846，每百元兑港元7.30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066。日经平均指数报16923点，跌78点。港金现价报13860蚊，跌4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3.12美元，卖出1493.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是九龙啦。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天后庙一带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日东酒店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呢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观塘山道落斜上西区走廊中环，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丰收在乎你，抗疫有我哋。 要抗疫要唱烧鸡翼，烧鸡翼我中意食。 喂这个时势仲烧鸡翼？ 梗系啦，烧 叫你出入要消毒清洁全身， 鸡 同人食饭要静鸡鸡，唔好狂喷口水， 翼 就算行山都要小心翼翼做好防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烧住嚟抗疫， 好似用咗酒精搓手液。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8%啦。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咁有Home Office 嘅曾志豪。 我有个噩耗要话俾你听。 做咩？你个仔想嚟揾你啊？ 你点解冇电？ 啱啱见到咧，头先有三个好可爱嘅同学仔咧，咪做咗一个抗疫咩好快乐嘅。 你再讲一次个环节系咩先？停课不停学，跟住咩啊？ 我抗疫好快乐。 增值好快乐啊！ 你咪阿肥妹仔同我提到咧呢、這个 Carrie 姨姨嘅， 佢做咩又 先啱啱讲嘢咧 ？Carrie 姨姨讲咗啦，佢话教育局咧复课目标系4月20日， 系 不过系冇可能嘅。 系啊，我见到啊，头 先 阿 黄耀祖，我做咩无端做第二个角色？我讲我自己啫嘛，佢风头火势都有讲到啊。 系啊，原来已经系无限期。 所以 唔系又唔系无限期嘅，佢就话咧要即系全面复课，应该就不大可能。 佢无期啊嘛，佢而家讲明系无期啊嘛。 其实呢几个字典演绎咧，我见到每一份报章嘅即时新闻咧都几唔同嘅。因为我有一啲咧就系做教育界嘅朋友，做教师嗰啲咧，佢哋其实已经喺度等紧。喂，你又讲啲咩啊？究竟我几时要翻学啊？咁样，佢哋有啲咧即系大家个谂法都仲系逐步复课系有可能嘅。咁啊，可能咧高中嘅朋友就望住4月20日。嗰啲如果你系幼稚园嗰啲咧，都几大声可以同你讲，继续努力啊，爸爸妈妈。 系啊，咁我头先咪讲咗阿肥妹同学咧，咪话有啲家长已经嗌救命啊，白交学费啊嘛。 系啊，我听到系啊。睇埋我哋都要咧，每一天咧都要揾个三个同学同我哋咧增值抗疫好快乐啦。 系啊，冇错，佢哋会继续出现嘅吓。但系另外一班嘅朋友咧，都系同翻学有关嘅。但系我估而家咧，即系佢哋。究竟撲唔撲到嗰程機票翻嚟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啊！ 好貴啊，嗰程機票。 呢、這個真係勁啊！嗱，就係講緊嘅呢嗰啲一眾嘅留學生啊，就好想咧就 英國嗰啲真 係。係啦，趁住喺19日啊落閘之前啊，就希望可以衝到翻嚟香港。 係。 咁所以得出嘅結論咧，琴日我見到有啲嘅新聞咧，就話佢哋衝到翻嚟咯，有一扎。 係。 但都有講到咧，衝咗翻嚟之後咧，亦 都有一大扎，包括有28人咧，琴晚搭飛機翻到嚟香港已經係直接入醫院噶啦，因為咧就話佢哋有身體不適啦。其實睇到呢度嘅時候，當然第一樣嘢就喺度擔心各位空中服務員啦，又或者醫護界嘅朋友，可能嚟緊你哋要有定一個心理準備啊！哇，嗰啲咧衝喺最前線，希望喺落閘之前衝到翻嚟香港嗰班嘅朋友。其实他们的身体状况大家都挺关心和担心啊，真的。 其实不用怕啦，因为正常呢现在他们在外地回来的那些乘客呢，严格来讲他们都不是乘客来的。他们是将自己变成一个货物这样坐在一个座位上。我觉得大家都有看到那张照片 是 吧，我想如果我是空中服务员，我走过我会吓 亲，真的吓 亲。 不是啊，应该是见到那张才知道哇，这个就是一个有责任 心 的，是最放心啊。 但 你都会有一丝的怀疑，你是生物定是是这个物件来的呢？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胶袋呢包住自己呢？ 还有我知不知呼你呢？ 是不是不用再问他coffee 哦、oh, sorry sorry sorry、 啊、都不用问了、啊、现在不问的，你知不知道？即譬如如果你吃飞机餐的话，你吃羊定是吃鱼这样呢？ 是 写画了一条鱼和画了一只羊就指给你看，你选一样 的。很夸张，真的。昨天我们看到有一张照片就说、是不是俄罗斯、啊、那里 好像我没有见到、啊、是为什么？ 昨天有一张照片就是说他们在航班上面咧就飞翻嚟呢个即系香港啦。咁因为我见到佢个 caption 咧有一个写住话唔知喺俄罗斯飞翻嚟啦。我佢话伦敦去香港喺莫斯科转机。OK，伦敦去香港喺莫斯科转机。咁咧嗰张相咧就系、是、全部人咧就啊，不如我而家 WhatsApp 俾你哋先啦、 啊， 好搞笑喎！佢咧全部人咧第一就梗系着晒雨褛啊，嗰啲就不在话下啦。 系啊系啊。 咁咧嗱雨褸啦，咁然後戴埋眼罩啦、口罩啦、手套啦，咁喺佢嗰個座位度咧，我見到佢嗰張應該都係都幾商務客位嚟㗎啦，因為咧、應該係商務啦。阿祖你好熟㗎啦，係 商務嗰張， 應該 係 商務啦。佢有張好大個台咧，全部就係擠咗搓手液啦、濕紙巾啦咁樣。但然後咧，我俾你睇嗰張相咧，有一個位好爆㗎喎，中间咧有一个咧有一个睇 个 样 即系商务喎、 啊，呢个仲唔系商务，系呢个咩啊？ 咁都唔商务， 头等啊！ 得三个位嘅啫， 就算商务都唔好贵嘅商务，肯定。 啊，但 系你又似佢， 我哋 讲 嘢 先 ，cut 佢一阵 算啦。你又似你真系 嬲住你， 重点到一个地步啊！我哋讲啦， 呢个仲系商务， 仲话呢个就算 新定 质噶， 呢个真系唔系贵嘅商务，肯定。 我呢个可能系 我哋继续形容翻我哋个去翻个重点度，去翻个重点。 我唔想再讲啦。我而家好庆幸我喺屋企，我见唔到黄耀祖。嗰、那個囂張跋扈嘅樣啊！ 你又似佢， 你又似你。我哋見到張相咧，因為點解我哋都覺得係商務咧？因為其實佢一行咧，最後都係坐得兩個人、三個人嘅咋。咁所以咧，中間仲有張好大嘅台咁樣，但係。唉，阿祖咁咪阿田我条气坐住啊，不如你讲啊。 嗱，就见到咧，就嗰啲人咧，就系咧好夸张，因为佢真系咧攞个胶袋笠住个头， 系啊，攞个胶袋笠住咗成个头笠住咗。 嗱，认真， 仲要唔系一个半个喎，其实原则上全部都系全副武装噶。 医生咧， 胶袋笠头系得呢个头 啊，系系系。 点吐气咧咁样？ 我唔知。 我谂佢应该有 一次吸气。跟住箍住咗喺块面， 系喂喂，即系我哋都要即系 唔好咁做啊！大家唔好 系啦，做翻呢个责任就系嗱，小朋友真系唔好学啊，大人都唔可以，因为用胶袋笠头系有即 系 好危险噶。 系啊， 我不过见到嗰张相咧，真系有一个就攞即系唔透明嗰啲购物袋啦，真系笠住个头。咁喺嗰张相远处咧，见到有另一个咧。佢好似真係攞咗咧嗰啲透明嘅膠袋咧，可以保鮮紙咁樣咧，都包住咗自己個頭。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喺超市咧攞嚟載蘋果嗰啲嗰個袋。 口袋，即係我想話，喂，如果咁樣先至上到飛機咧，嗰程機落即係搭完之後咧，我諗你個人都缺氧㗎啦已經。 我估佢哋又最慘係即係嗰程飛機冇位唞啊！因為我見到有另外一啲嘅朋友咧，就是、英國啊嗰啲留學生咧就翻返嚟香港嘅時候咧、就接受記者訪問啦，佢哋就話咧其實喺機上面，因為啲記者問。哇！你哋都全副武裝，但佢哋就唔係一身係膠袋，真係全套保護衣。佢就話係啊，佢覺得需要保護自己，因為佢見到咧喺英國嗰方面咧，嗰啲朋友咧嗰個防疫嘅意識真係非常之低啊。所以咧，佢哋就覺得需要咁做。佢話唔係淨得我咁做噶，喺飛機上面咧，起碼眼見咧已經有10-8嘅人咧係全副武裝翻嚟。但就算佢哋武裝咧，即係使咗幾多錢啊？呢啲都係膠袋碎料啦。因為而家啲機票貴到嗰個地步，頭先何仔一開始講咧，我呢度有個。 個數字嘅、 啊啊， 就話有記者咧就試下咧就係上一啲嘅搜尋網站啊，睇曬咧就係咁多間唔同嘅航空公司。如果而家咧要由倫敦或者英國啊唔同嘅機場啊翻嚟，究竟嗰張機票要幾多錢呢？佢就話見到啦，琴日揾嘅嚇呢一個就係、是、話、 嗯、 最平嘅咧應該就係25,300，但係講緊係。經濟客位，但係呢一個咧係需要由倫敦飛去胡志明市，喺當地咧再等五個鐘頭之後咧，先至飛到嚟香港。全程飛機咧變咗20個鐘嘅。佢話如果你想買平啲嘅都得嘅。嗱，有記者揾到，你可以由倫敦飛去俄羅斯，再飛去土耳其，再飞去越南，全程40個鐘頭。嗱，咁啊可以平啦，5,000多蚊你可以搭到翻嚟啦。 嚇， 可能都係要成40個鐘。 係啊係啊， 大家計時啊嚇。 睇下19號之前翻唔翻到嚟係咪？因為要需要 講 隔離。 嗰啲咧都係要轉機嘛。 係啊。 Direct flight 直航 係啦，經濟客位 喺英國直航飛翻香港，仲有機咩？ 咧佢就話咧，琴日就揾到咧，有記者揾到咧，曼切斯特嗰邊咧就有唯一一班嘅直航飛機咧就飛翻嚟香港，經濟客位。 30,000啊！ 哈，大胆啲， 50,000啊！ 大胆啲， 哦，80,000啊！ 100,000啦， 69,970 啊！好啊，叻啊！ 所以咧，即系你见到咧，即系癫咗嘅价钱、啊。 冇办法，因为嗰间航空公司得嗰间航空公司有啫。 但不过咧，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加咗班次嘅，因为政府都有呢个要求。 但加咗班次未必喺曼彻斯特飞翻嚟啊嘛，咁所以咧可能系喺伦敦嗰边咧，咁所以咧都分咗嗰个叫做机啊嗰、那个机程啦。咁但系问题系好多都好愿意，我唔理啦，我总之我要几转折，几用几多个钟头咧，去好多学生都系咁样要赶住翻嚟咯。 但你知唔知佢最劲咧？有家长咧系用私人飞机接细路翻嚟。系啊，私人飞机，我想话， well, 我即刻冇得 原 谅 你讲话，嗰、那个系一个平嘅商务嘅时候，佢而家同你讲话，有家长花咗100,000买头等啦，甚至用私人飞机接佢哋翻嚟咁样，咁但系原来点解咧？因为佢啲人都话咧，阿波洛斯庄信啊， 系系 一句咧，原来最恐怖嘅说话，佢话。是的啦，因为我们用佛系抗疫之后呢，他说呢很多家庭呢将会失去至亲。 是啊，这句呢已经封存在英国那些。 Many more families are going to lose loved ones before their time。哇，大佬你100,000啊，你200,000你都即刻买机票回来啦，如果你讲到这样的话。 另外一点他讲到呢，就是估计有机会英国是有80%的国民是会染病的。即系10個里面有8個，哇咩事啊！真系好惊啊！讲到呢度， 我都即系有啲群组啦，都系关注紧喺英国生活嗰啲群组咧，佢哋都话啦，仲未停课啊！我唔知佢哋想点啊！佢话如果咧你哋学生自行停课咧，咁系可以嘅，但系咧如果你再停得耐咧，接住咁样即系话7日又7日，7日又7日咧，你会扣翻嗰、那个即系要你俾翻钱佢，系、 哦、 啊、 okay ， 学分成绩等等嘅嘢。 钱对于嗰啲嘅朋友嚟，嗰条命最紧 要， 当然啦，当然啦。 同埋琴日我哋话佢点样佛系抗疫咧，我琴日特登做咗资料咧。我上咗英國同埋澳洲咧，即係我哋都好大兩個熱門地方咧。 係，大家去留學讀書。 佢哋當地嗰啲叫做防疫諮詢 Q&A 咧，即係佢哋嘅公共衛生網站咧。我睇完之後咧，我額頭滴汗啊！因為有兩個我哋最關心嘅問題，第一個咧，佢就話你點樣可以避免感染呢個新冠病毒啦？英同埋澳咧，佢哋嘅網站嘅介紹係點樣咧？勤洗手，大家超揞住口鼻，避免去嗰啲有感染病徵嘅人嘅地方。冇講口罩，然後佢另外特登有一欄咧，有一欄咧就係問啦，我應唔應該戴口罩？口罩可唔可以咧避免呢一個病毒感染？ 系啊，冷静啲， 好激动啊！ 系啊，好彩你唔系喺个直播室度啫。 佢答我，你知唔知佢写咩啊？佢咧澳洲个咧，佢英国先，佢就话咧口罩可以咧避免。一啲佢話會有一啲 some protection 俾到你嘅，咁咧但係佢特別強調就話咧空氣溶膠咧就阻唔到嘅。 OK， 咁但係其實呢個對香港人嚟講，你雖然知道佢阻唔到啫，但係唔代表你可以唔使戴啦。但係佢首先就話俾你聽咧，幫唔到你全部嘅。澳洲嗰度直情咧就話咧唔建議，佢話唔建議咧即係大量嘅人即係普通嘅市民咧戴口罩，而且咧呢個已經你好驚啦，即係佢寫到埋唔建議嘅，難怪大家會俾人歧視啦。然後咧，佢哋英國同澳洲咧，佢話如果你發病咧，你應該點做咧？你知唔知佢第一時間建議你咩噶？ 自我隔離喺屋企咯，唔好出街咯。 佢淨係叫你喺屋企7日啦，唔出去啦。佢話甚至乎咧，佢話如果你真係要揾醫生嘅話咧，佢叫你點揾咧？ 打电话。 系啊，佢唔建议你去啊，佢话你唔好嚟惹我哋啊，咁样。 佢话你系用电话嚟攞呢一个医疗嘅建议咁样，佢话如果你喺外地翻嚟咧，就隔离14日啦。 嗯。 咁我听到我仲佛系抗疫，啲阿爸阿妈你仲惊我有病唔睇医生，仲要留喺屋企啫。 其实嗰个字咧，系咪应该转做英文？ 系啊，点读啊？ 阿健都唔识英文啦，对唔起。你去到咁尽 系 咪？ 真系，你真心 有一种祝福嘅感觉。如果做英文之后咧， 你净觉得佢可以放弃咗佢啲居民咁 啊？ 系啊， 所以就会有呢有此一着啊！而家 系咪真系好得人惊啊？因为咧见到佢好加好多。家长咧都好担心，咁你亦都睇到啲机票咧过咗十九号之后咧就即刻回落咧，由头先你讲五位数字可以变为四位数字咯。 到时都唔知道有冇飞机飞翻翻嚟啦，系咪先？ 都系都系。 系啊，因为见到另外一架咧，一阵间我哋可以读下，琴日我哋咧有好多嘅听众咧留咗言俾我哋，嗰啲世界各地嘅状况是如何啊？但系跟住咧，另外一架都可以讲嘅，嗰班嘅留学生翻到嚟香港，佢哋要隔离噶嘛？究竟香港嘅酒店欢唔欢迎佢哋咧？呢、這、一个咧？啊，都几特别啊，大家觉唔觉得去酒店啊？而家真系。 些心声不便讲，因此简略说，我很忙。有时你花半天煎一碗药汤，这么守候我到天光。一天天过去，一天天老去，我看见世界，却不觉许多东西渐渐泛黄。任世界多宽广，未及在你身旁，逃避你的不安，偶尔撒赖说谎。天越我行浪，那些天我独来独往，无声对抗，渐渐地忌讳着对方。亲一亲，就算代价高昂，忘掉时光会过，树欲静风不息，风吹不去，迷惘。问心一声爱你为何埋葬，别于病床前哭出答案。以前你的背影高于一座山， 有 CEO Star 的家书啊，咁我哋听众咧，即系琴日咧都好多留言啊，话讲紧你哋嘅情况系点啊，英美澳加咁样，系真系有好多吓。 系啊，咁、我哋不如都读下咧，我哋嘅听众同我哋分享咗啊，究竟佢哋喺唔同嘅地方，究竟佢哋嗰边嘅抗疫情况是如何啊？ 好啊，嗱呢度有个 Andy 咧，佢就住喺温哥华嘅，佢就话啦，我咧每日都有听风 show 噶，加拿大咧其实已经有确诊咧300几宗啦，不过咧仲系哇唔使戴口罩，因为冇用、啊。依然都是叫你有病先要戴，亦都讲旅游返嚟嘅人呢就要自我隔离。他说外国人真係好天真㗎，佢哋以为个个都係诚实嘅人啦，但我认识嘅朋友里面呢已经有十几个起码呢玩完返嚟第二日已经出街周围走啦，即係冇自我隔离嘅。而家呢得极少数华人戴口罩，繁忙返工时段呢巴士上面得一两个人戴咋，而外国人係唔会戴㗎，佢最多呢就见过两个印裔人士戴囉。所以又是其实引证了昨天我们讲呢，就是说就算外国人呢不是想再细分，真的好像有些欧美白人呢他就会戴。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的，譬如呢就是车路士这队球队啦，大家都知道他们有一位的球员呢就确诊了，也都叫住呢就是说所有他们的职球员都需要自我隔离14日的，这样讲完啦。 琴日就俾人影到相啦。 去咗 其中一个球员唔系去咗踢波啫嘛，真系好中意踢波啊！佢去咗踢波，仲揾埋韦斯咸嘅球员啊，揾埋其他自己嘅朋友一齐去踢波。但系讲紧嗰件事，你谂下，其实佢哋已经连工都已经停咗啦，英超要停啦，系咪？公司其实佢哋每一个球会都好担心佢哋嘅经济是如何啊？其实已经直接炒到埋身噶咯，但系佢哋依然都可以唔理呢啲嘅隔离禁令，我真觉得真系佛系啊！真系 咪应该用翻阿 Peter 王嗰句？神奇顶级超长服晒佢哋， 唉，唔知讲咩好啊，真系。 OK， 咁我哋听众咧都好多留言啊，咁佢咧就阿 Miko 啊，记唔记得我哋即系话佢老公叫叉烧去嗰个咧？ 叉烧。 咁佢就话咧，澳洲咧，佢话就冇香港咁小心啦。佢话咧，佢已经有成三百几宗啦。咁但系咧，佢话咧，佢即系有啲几窝心，即系几窝心嘅嘢咧。佢话第一，佢话大部分咧超市咧系有限买令嘅。咁啊，厕纸啊、意粉啊、米粉啊、米啊，或者系嗰啲清洁用品。等等嘅嘢啦，都系限买嘅。咁啊，第二咧就系知道咧抢即系抢日用品咧，系即系好多每个家庭都需要噶嘛。咁但系佢亦都知道老人家咧同埋行动不便嘅人咧系唔容易买到噶。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系话超市咧喺每日嘅早上咧每一个小时咧嘅第一个小时营业咧系只限俾老人家同埋伤残人士专用嘅。咁系啦，因为佢哋真系唔够人哋争嘛。咁所以其实佢话好窝心咯。佢话虽然咧即系话即係有咁嘅疫情都唔好啊，但係起碼有件事政府係會幫佢哋咯。 OK， 但係呢一邊另外一位聽眾咧，佢就係住喺美國嘅俄亥俄州嘅，係啦，好難讀啊。佢就話咧， 英文係咪即係我閪咯？ 係啊，佢話咧，其實咧喺呢一邊咧戴唔戴口罩咧，令到佢同佢老公啊。有咗好多拗撬啊，因为佢老公咧就系美国人嚟嘅，系啦，就话啦唔做任何嘅保护，佢自己就话我唔理，我点样出街我都会戴住口罩啊。佢话为咗呢一件事咧，搞到两公婆成日都嘈交啊。因为我不停同个老公解释噶啦，但系好似嘥气咁样。佢话我唔理噶，我出到去咧嗰啲超级市场啊买嘢咧，人哋当我怪物咁样睇啊，啲小朋友又会指住佢个自己问，即系指住佢问佢个妈妈就话，点解佢要戴口罩嘅咁样，即系嗰边嘅外国人系大人细路都唔明点解要戴口罩嘅，因为佢哋话咧，外国嘅朋友好多时候都会觉得，如果你有病嘅话咧，会系点噶？自己好翻， 系啦，自己匿埋屋企休息就会好翻多一剂， 系啦，所以咧唔会点样特别去食药噶咁样，所以佢话呢个咧就呢个俄亥俄州嗰个嘅情况。 唔明咧，咁其实佢哋外国咧生产啲口罩俾边个用嘅咧？ 咪俾我哋东南。 佢又唔俾你戴口罩，你戴口罩佢就秒嘴。 医护咯， 医护好多都唔戴啊！你知唔知？琴日我听到有个 case 咧，系话佢系一个实习生咧，佢话佢喺医院里边咧讲到明噶，琴日阿田都有讲噶嘛。佢话你唔准戴口罩噶，佢话你要俾人哋望到你个样 子。我哋嘅听众讲话佢个女去度实习啊嘛。 吓死你真系。OK 嗱，呢度阿 Winnie 咧就话佢住喺芝加哥嘅，佢亦都系一样啦，冇人戴口罩嘅。咁啊，所以你有病戴先至会戴啦。咁同埋佢话而家呢度所有清洁消毒用品咧都好难啊，口罩系零咁样咯。 咁你見到啦，即係世界各地嘅物資都好似唔夠咁，但唔怕，我哋香港人即係自己守住呢條線啊！佢又話即係叫做都紅色旅遊警告啦，大家 啊全紅啊嚇，講緊全世界都係紅色外遊警示， 都有除外嘅。 咁我哋自己人啊嘛， 內地、澳門同埋台灣係 啦， 除外 咁自己人就可以咩嘅交流下嘅。咁大家都做足功夫咯。 我快脆講埋啦，頭先我咪話咧，即係嗰啲嘅留學生翻到嚟香港之後咧，有好多嘅家長咧都知危險啊，隔離14日。系啱数咁啊，住埋同一齐食嘢都未必啱啦。咁原来咧，香港咧大约只系得啊，琴日记者就做咗啲查询啊，大约有一半嘅四星级或者五星级嘅香港酒店愿意接待佢哋，但系有啲咧即系都会话，我哋冇足够嘅物资啊、医疗嘅产品啊，可以欢迎佢哋嚟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特区政府今日内会向内地、澳门和台湾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星期四凌晨起，所有外地抵港的人士都要接受强制检疫或者医学监察。 被问到为什么不包括内地、台湾和澳门，林郑月娥说，保安局的红色外游警示机制一向只是适用于中国以外地方，因此沿用这些 做法，但不等于政府没有做好防控内地疫情输入香港的工作，例如早前已经封闭多个关口，以及要求从内地入境人士接受14日强制检疫。对于澳门同样实行有关的措施，明日生效，但是香港要到星期四才实施。林郑月娥说，香港是航空枢纽，外地留学生数以万计，难以同澳门比较，政府希望有48至72小时准备，认为是务实的做法，否则会引起混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按目前的情况，相信下个月20日全面复课已经没什么可能，即使是情况稳定，只能够分阶段进行，而特区政府都不会举行大型的活动，呼吁各界保持社交距离，市民亦都应该避免聚餐和聚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在口罩采购和支持本地生产方面已经有一定的进展。他说，现时政府的政策仍然会以库存的口罩优先照顾医护人员、安老院内照顾长者的人员和清洁工友。内地复工复产之后，都讲口罩数量增加，但数量仍然不多。他又说，政府鼓励部门自行采购口罩都见到成效，已经购买260万个分配给员工使用，也都见到本地生产商可以投入生产。他说，科技研发可重用口罩也都有进展，期望下个月能够公布如何分发，当中有儿童版。惩教署会有一条生产线生产小童口罩，物流署买到一批，愿意同学校分享，亦都会要求参与资助计划的本地生产商生产儿童口罩。教育局会联络内地的生产商加强供应。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卫生署正是就进一步扩展新型肺炎病毒测试研究细节安排，下一步将会加强对由外地返港高风险人士做测试。但他强调，在机场的安排具有挑战性，一方面要作风险评估，又要考虑每日可以处理的能力，以及对检测结果的处理方法。陈肇始又说，有关家居强制检疫安排，接受检疫人士要注意居住在通风的单人房间，和他人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不要和家人共享食物和饮品，吃饭的时候要使用公筷，同时要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以及环境卫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微雨，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69点，升202点，总成交金额78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0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71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3.6，升11.8。阿里巴巴182.7，升3.4；建设银行6.22，升3仙；中国平安76.9，跌6号；美团点评82.3，升1号；信宇光学科技107.2，升3.9；盈富基金23.6，升1号；友邦保险67.45，升1.4；小米集团10.34，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06.49，瑞士法郎0.949，澳元0.613，加元1.398，新西兰元0.606，人民币6.994，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17153点，升151点。 港金现价报1386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26美元，卖出149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圣安当小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观塘、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子龙啊，逆境自强，梗系要听啲正能量嘅歌啦。为你介绍嚟自草蜢嘅作品《世界会变得很美》。 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傲。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望天叫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霜在乎你，抗疫有我哋。 各位同学，我哋一齐嚟视像教学啦，唱儿歌。 Head and shoulder,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老师啊，喺呢个时候仲要接触咁多个部位啊？ 所以老师改咗最尾嗰句，一齐唱啊！ 全身消毒。 老师啊，最尾嗰句咧，好似好高难度啊。 其实视像教学都好高难度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放松快活人， 试住嚟抗疫， 屋企都可以真正。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放松快活人。 系星期唔知佢打嚟啊嘛， 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星期二丰收生活小确幸咧就 OK 啦嘛， 佢喺度噶啦，我报个天气先啦，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9%嘅。我哋今日咧劲啊，话晒我哋而家抗疫啊嘛，系咪先？但其实屋企里面咧，我哋都需要做一啲嘅运动嘅， 真系、啊、 做咗呢啲嘅运动咧，唔单止阿田你嗰个系可以点啊，强身健体系 嘛？我嗰个咧系可以咧，即系增加大家呼吸啊。 O K， 健肺嘅系咪？ 但系最唔出健肺就系将你啲血管咧扩大咧，其实都系有助你哋可以即系将身体嘅血液运行噶。 O K， 扩大我系第一次听。 我都系咁话，我都好想知道做啲乜嘢令到 佢有几粗啊？几粗噶啦，系咪啊？ 系啦系啦系啦。 总之啊，俾佢啲血流量可以快啲嘅。 系啦， 集中喺某一点。 你中意咯， 边一点先系咪先？ 集中系三。 其实嗰几个简单动作啦，真系简单到咧，你真系睇住电视去做都得噶。但系咧，做完嗰几下咧，我认真啦，你包保你咧气寒气喘。 O、okay、K， 包保你血管扩张咗。 系，嗱，我嗰个咧就要做4分钟嘅。 四分钟嘅 咁耐啊， 四分钟嘅运动，但我话俾你知，你要减肥又得，你要变大只仔又得，所以系要同大家玩下学下嘅。 好啊，咁我哋今日嘅风骚生活小确幸咧，我哋准备咧又喺个 live 嗰度咧，大家可以上网睇住我哋两位主持咧，同你慢慢直播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滚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督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好啦，诶，等去搵翻曾曹先，因为我哋，因为咧我哋咧 搵我啊，仲要搵埋郑多燕出嚟啊， 你阿何耀祖嘅情 headphone 带咗 佢揸住，摆好啲字先啦， 系啊，带到 headphone 啦，带到 headphone 啦，嚟啊嚟啊嚟啊， 听到声已经知道你论尽啦， 因为冇咗个冇咗只手啊，大哥，好啦，我哋嚟啦，我哋准备啦， 好，你嚟先啦，桂花田咧，你就教我哋咧要做一个。健肺同通血管嘅动作系咪？ 其实动作咧真系超劲简单嘅。咁咧，只要你企喺度嘅时候咧，企喺度嗱， 你后面有张凳啊，小心啊！ 你开始直播未噶？ 直播紧噶啦， 直播紧啦，已经好啦，大家可以上网睇啦吓。 只系咧企喺度咧，你真系要影我只脚，咁要趌高起身，趌高。 会唔会觉佢趌高咗啊？ 要趌高几耐啊？其实而家嗱，咁影只脚啫。 得唔得？ 系啊，得嘅，得嘅，得嘅。 你行近埋个咪先啦，听唔到你把声啊！ 系啦，咁总之咧，总之指尖诶系啦，诶要趌高趌高。其实做呢个动作咧，做一分钟咧，你已经开始我出汗啦。 Okay, 我哋个 background music 细声啲先，系啦系啦。 即系话咧，诶大家咧喺个人度企直之后咧，你就趌高脚尖，好似想攞嘢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你就不停趌高脚，不停趌高脚。 你做诶做一分钟 ，OK。 有冇话呢一个动作点解可以令到你个血管会通咗大咗 咧？因为咧，因为你个人企喺度嘅时候咧，嗰啲嘢聚晒个脚度啊嘛。咁你好似 啲咩啊？ 即系总之所有嘢 包袱啊嗰啲啊嘛。 咁咧，你只脚咧喺用咁样掹上嚟，好似个泵咁样， 泵上去， 泵啲嘢上去咧。嗱，大家一齐做下，嚟 你一齐嚟， 由你对 开，上落上落上落，要呢啲噶嘛，好震撼噶嘛。 我伤我做唔到啊。 系啊系啊。 第二个动作就系翘埋双手， 翘埋双手。 咁样， 继续都系上落。哦，唔系，你要感觉咁样即系咩？阿姑， 搓膊头啊，搓膊头， 即系将个膊头咧就好似系提升上去，攞翻落嚟。 就是今次是提上提落兩個膊頭， 是啦，咁樣 是 即平時我哋好似縮膊頭咁樣咧，你有啲好寒酸嗰啲樣啊， 又話要做幾耐噶？ 做一分鐘我嘢好出曬汗好焗啊！ 但係你唔好撈亂一齊做，即係唔使一齊做嘅，你係先趌完腳，趌完腳之後咧，先至咧將兩隻手翹埋，嗱，因為翹埋隻手咧，就係真係你兩隻手好似手掌咧，會摸到自己嗰個即係大髀個手臂嗰個位嘅。 大髀同手臂都唔識分啊！之後 咁然後我見到阿田嘅手臂好似大髀啊，因為我相信 咁條腰嚟嘅其實 係啦，向下。 但我想講我哋嗰啲聽眾們咧，佢哋錯曬重點嘅，全部唔知點解咧冇。我谂系冇人跟你做动作，就系话，咦阿天好似瘦咗好多咁样，仲要呢个，仲要呢个谂法系错噶。 好，仲有第三个动作好紧啦，跟住嗱，翘完手，翘完手之后咧，好啦，跟住咧就摊只手，好似有个 emoji， 好似个 emoji 咧有个咁样嘅动作嘅，系咪？ 好无奈，摊多两只手， 一褪只手去后边，一褪只手去后边，跟住。就 是 咁样喐 啦， 喐啦！ 你咪住嗱，我而家睇你做紧动作嗰阵时，你嗰只你个膊头同埋只手踭系向后定系向上喐噶？ 向上系嘛？ 嗱， 佢个人就向上，但我觉得佢系想向讲向后嘅。 向 后的 牛啊 牛 不是啊不是啊我说的你的手好像很无奈的哦什么事啊 摊开你的手即是摊大手板先我们做出摊大手板的动作但你的手臂要夹住在你的身旁的 是啦跟住再褪后一点点跟住就上下膊头喐啦即 是 咁樣 哦，上下膊頭向上向下喐， 係啦， 其實 呢個似唔似八十年代女方買嗰個咧熱咩講嗰個咧？ 講咗添定 有一個熱粒， 係當你唱咗 熱多，即係伸住兩隻手度喐嚟喐去咁樣。 嗱，只係做三個簡單嘅動作啫。我包保你咧，個人咧滾嘅啦，個會係啊。嗱，自己可以好簡單咁試啦 嚇。OK， 夾上夾落，夾上夾落，一分鐘你頂唔住噶啦。 然後就膊頭， 唔 係 跟住翹手，跟住一縮。膊头系啦， 上 下手，跟住再打下个无奈样，啊点啊，跟住再喺度上下喐，上下喐，上下喐， 就可以令到佢血管咧更加流通噶啦， 系 咪？ 系啊， 佢头先唔系用流通嘅，佢话血管会粗咗啊， 佢话阔咗，我哋唔好屈佢。 嗱，我有三个简单动作，大家可以日常用，我出晒汗话俾你听。 O K， 咁你出晒汗， 准噶，你行两步路都出汗噶。 咁一阵间我嗰个你点算咧？系咪？ 我谂我跟你唔到咯，我跟 你 唔到。 嗱， 你 揸住先，我今日有个特别嘅处理嘅，因为。我要过嚟， 钱帮我哋揸机啦。 系啦，我要过嚟个 panel 度，我要按 panel， 做少少嘢嘅。 好好好，我哋哦 ，OK 嗱，各位听众过嚟咯吓。 系啦，而家咧就轮到阿黄耀祖咧就， 但都未俾翻个 headphone 我，你带我嗰个啊，乖啊，乖啊，乖啊。 点解咁复杂咧？佢要按住个 panel 先做到呢个动作嘅，即系哇，又系世纪大大战啊！ 嗱，劲啊！我有 plan 咗噶，我想问下咧，播紧音乐系边一条啊？ 哎呀，樣衰啊！仲要問下邊一條飛打，所以各位聽眾，因為佢哋而家就搞緊咧，究竟點樣可以好順利咁樣做好運動咧嚇 ？OK， 好嗱，我要做嘅就係我哋聽下音樂先。 我哋不如繼續啦，繼續先啦，繼續先 啦。我要做嘅嘢係我特登要咁樣推上推落嘅， 係 咁樣先似 DJ 啊嘛，係咪？我應該要拉低我就講嘢係嘛？係噶啦，我而家要講嘢啦。有你最好係咩咧？大家准备好未？ 准备好啦！ 我哋一齐换我哋嘅运动衫。 OK，come on！ 你哋嘅 headband 戴咗未啊？ 戴咗啦！ 冇错，一阵间我哋要做四分钟嘅运动。你四分钟嘅运动，我哋总共要有 咩啊？ 八个动作。 OK， 每个动作要做二十秒。 我要美女教练喎。 之后系可以休息十秒嘅时间。 我要美女教练啊！ 而呢八个嘅动作系大家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就可以摆落去。呢八个嘅动作大家都识做，可能系 push up， 可能系 sit up， 乜嘢都得嘅。但大家要记住一个定律就系，首先你要做二十秒，之后你可以休息十秒，再做二十秒咁样。大家上到去嗰啲咧嘅 YouTube 嗰啲， 你 讲 解完未？ 好啦，我过嚟做啊，咁你敲开住个位啊，咁样系，你讲住嘢先得，真 系 好啊。 啊，你就系为咗呢件事又 你唔觉得好劲咩？ 系啊，好烦嘢。 之后早咧，你快啲过去先啦。之后早咧，佢就 share 咗咧呢一条片俾我睇咧。重點就係咧，其實有一個咧身材非常之健美嘅教練咧，就係陪做嘅。但我而家相信喺直播室裏面咧，最肥美嗰個咧都係得桂花田嘅啫。咁究竟點樣可以做到呢一個四分鐘爆汗嘅健身運動咧？我哋一見到黃耀祖都除咗件衫咯喎。係 啦，我已經準備好啦。一陣間我做嘅動作咧，我唔講嘢噶啦，我淨係會跟住個 video 去做嘅啫。就將個時間咧就交俾阿田啦，同埋阿豪仔啦，幫我做呢個現場嘅評述嘅。唔該曬啊嚇！ 而家一出閘咧，阿桂花田咧就已經馬上按住 panel 啦，然後黄耀祖咧着住件黑色短袖衫，攞住个 iPad 咧，系咁望住个画面啦。 唔系，嗱我嚟啦，吓， 好啦好啦好啦，首先佢而家咧就尝试露出佢个胸肌，哇！大十啊，双手向上拍，双手向上拍，只脚又拍，只脚又抹，脚又抹，手又拍，脚又抹，手又拍，哇！而家好复杂，好复杂，但系佢冇其他嘢噶咯。 O K 喎，佢而家 最厉害咧，就系咧佢完全冇机会俾你走光睇到佢条底裤啊！即系无论点跳都好咧，依然都系紧守防线啦。 我就可以休息呢个十秒嘅时间。 哦，休息十秒，我你继续喐够，唔可以停喎，系啦，因为 大家要讲嗱，我又嚟啦，三二一嚟。 O K 又嚟啦，哇！佢而家痉挛 啦。 佢手手脚脚咧，全部痉挛咧，喺度喺度松动啊！佢听唔到我讲嘢啊，所以佢唔知道我话紧佢啊。 佢话你痉挛啊？ 系啊，佢而家 好易取笑人啊！嗱，呢个动作系做紧啲乜嘢咧？就系个感觉啊，你个下半身咧要帮你好似嗰啲深蹲嘅动作咧。 系啊系啊， 我讲唔到嘢，你哋讲。 系啊，得。 你下半身边有深蹲啊？ 佢咧好似咧，如果大家咧有睇呢个叫做咧即系怪兽大学嗰时候咧，嗰个叫做蜗牛，嗰个蜗牛咧就话我要去啊，我要去啊。 而家咧佢就原地跑啊！ 跑落去个样咧，劲似人哋卖嗰啲短跑广告选手咁样噶。不过咧佢系原地踏步噶，双腿咧不停向上提，向上提，左提右提，左提右提。 再高啲，再高啲。 好在唔系阿朱总，如果唔系就变咗猪蹄同埋呢一个分蹄噶啦吓。系啦，然后咧佢有埋双手摆动嘅动作噶，哇！你睇落去真系劲似咧想跨栏咁滞啊！但然后佢而家露出一个辛苦嘅表情啊， 相 当之好啊！ 我叫你抹汗啊，第三个动作吓，啱啱完成咗啦，第四个动作。 佢啱啱做咗呢个提臂震手臂嘅动作，哇！而家佢射个趴喺地下度啊！哦，然后呢一个咧就系、是、叫做咧手掌上压咧，然后双脚向后一硬之后咧就向上一跳啊！好似迎接住咧未来嘅道路一样啊！嗱，先喺地下度做一个掌上压嘅姿势，双脚向下一跳，哇！终于甩裤啦！哎呀，名牌底裤露咗出嚟啦，好嘢！ 肯唔会益你嘅？ 我见到叫啲听众话唔好见到你底裤。 哇！抽筋啦，抽筋啦！呢个梗系攰啦，呢个已经好似唔公弹咁啦。然后佢而家继续做啲放松嘅动作。哇！泰国拜神啦，阿祖做紧一个最中意嘅泰国拜神动作啊！双手咧举高嘅，然后就喺度喐下个身咧，系放松紧自己嘅。呢一 part 我建议大家可以唔使跟住做嘅，因为其实佢冇嘢做住嘅，佢只系希望头先大家绷紧嘅肌肉咧就得到松弛嘅啫。呢方面阿片咧就一日廿四小时都 松 弛噶啦。 系 啊， 你系咪松弛紧噶？ 你唔系咧，佢系用力噶。如果你头先话你脚高脚尖都已经扯气，先嗰个动作 你做紧啲咩啊？你做咩对住阿天喘气啊？你吓？ 哦，又嚟啦！ 好犀利嗰个动作啦，即系话今次唔同喎。佢咧做完呢个掌上压嗰个动作跳跃之后咧，仲要将双手咧搭喺两个膊头上面啦。好明显就演绎紧咧 head and knees and toe knees and toe 呢一个嘅儿歌广告噶，非常好，非常好嘅。 我哋写俾 Cody 叔姐姐，我哋喺这里即系晕低。 系啦，非常之好啊，真系。但我相信我哋一众嘅同事。而家见到阿黄耀祖咁样咧，简直系垂涎三尺啊！哇，从未见过咁落力啊！ 啲听众话咧，祖祖加油，祖祖加油啊！ 系啊，祖祖加油！而家咧，佢就两只手咧就摆喺个胸前面咧就夹住，做出一个咧夹三个嘅姿势，但系同时两只脚咧就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咧，擘大收埋，擘大收埋。其实我尽力解释噶啦，如果你明就明啦吓。这个动作咧，应该就训练大家咧去厕所踎低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咁用力咧，就坐咗落个塔度嘅。非常好啊！你而家呢个做紧系咪何家公鸡何家差嘅手脚版啊？ 何家公鸡何家差手脚版。 你听到我讲嘢咁犀利？ 我听到 系啦，佢应该 阿祖听唔到啫嘛。 系啦，佢而家继续喎，话继续喺度咧，摁紧佢双脚啦，摆动佢嘅蛇腰啦。哦，呢、這个咧其实似系张家辉咧玩激战嘅时候咧，如果地下咧就两个呼啦圈咧，你两只脚咧就要不停喺两个呼啦圈咧左右穿梭，左右穿梭咁样嘅，有啲似呢一个咧吴彦祖，唔系吴彦祖，系咯彭于晏啊，咩吴彦祖啊，你又想啊，真系似彭于晏嗰个动作啊，哇，而家佢继续扯气啊，粉红色嘅口罩咧就已经湿透了啊，真系哇！冇得弹啊！佢两只大拇指竖起，话俾大家听，我终于胜利完 成 任务 啦！好犀利 佢！你可唔可以讲到嘢啊？叫阿黄耀祖而家即刻开麦讲嘢先。 我俾你除口罩。 而家即刻讲，数一至十啊，数唔数到啊？数一至十 先啊！ 我快啲叫佢数啊！ 我都冇得。 冇人戴 headphone 啊！你哋冇人戴 headphone， 冇人数一至十啊！数一至十，而家即刻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操快啲咪得咯！ 好波，耶、yeah, ，做到啊！ 好啦， 头先我嗰个叫咩咧？其实大家如果咧上任何嗰啲 YouTube 嘅 channel 嗰度咧，搵到好多叫做 Tabata T A B A T A T A B A T A， 讲住先。 系啊系啊 ，T A T A T A， 系啊 ，T A T A， 哇！呢几个动作咧，其实啊相对地简单噶。 嗱，因为咧佢特别嘅地方咧，嗱，佢就一定要嘅记住，四分钟嘅练习， 系 做廿秒一个动作，跟住咧就会休息十秒，再做廿秒，休息十秒。但其实嗰啲动作咧，有高难度，有低难度，大家可以拣下。 头先呢个系咩难度啊？ 低。 哦，呢、這个系低难度。 呢、這个低难度咋？我出晒汗噶咯。 阿天啊，头先你嗰种就叫做冇难度啦。系啦，所以佢呢个就叫低难度啦。 嗱，我啲叫低程 度， 低 脂肪， 低程度系俾一啲咧唔跑得嘅人嘅，但系一样可以将佢嗰啲身体个血咧可以运行嘅。 我觉得好咧，同埋可以介绍俾所有嘅听众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咧你可以摆唔同嘅练习落去，譬如我条腰系唔好嘅 ，sit up 我系做唔到嘅。但系咧，我未抽起佢咯，我就揾另外一条片，譬如呢一啲咧，就我啱可以做到嘅咯。 我见阿祖， 但你头先其实嗰个动作咧，嗰个蜈蚣弹咧，条腰咧都系需要好多嘅体力， 但 系 都需要，但系相对冇咁多咯。又或者譬如我今日咧喺直播室里面度咧，有啲譬如要喺地下做好多嘅，我都好似咧个卫生冇咁好咁。 系啊，啱啊， 咁所以嗰啲我又唔做啦。咁所以变咗其实只需要你就住做二十秒休息十秒，做二十秒息休息十秒咧。 所以睇翻住自己嗰個身體嘅情況。 我覺得你要冷靜一陣。 我覺得 真係你要冷靜一陣。 如果大家喺度做呢個運動嘅時候，配合頭先我嘅旁白咧，你應該個心肺功能可以進行得更加好。 我覺得周志豪佢咁樣旁白咧，佢都係用好多氣力。 我等於係做咗一次運動啦，好好啊！而家呢個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都幾啱大人細女，同埋咧，因為其實呢啲動作大家都識做噶啦嘛。有陣時你都會擔心，哇！我喺屋企咧，即係跟唔同嘅網站去做一啲嘅動作嘅時候，會唔會做錯動作會整親咧？但係講緊係 push up 啊、sit up 啊呢啲嘅仰卧起跳即係之類呢啲咧，其實大家都識做，難度又唔係好高，但係咧安全性又高，所以我覺得可以推介俾大家。 啲聽眾話咧，記住啊，即係我見到阿祖祖咧戴住口罩做運動，佢真係勁啊，真係氣寒氣喘啊，所以咧喺屋企唔建議大家戴住口罩做。 咁喺屋企就可以唔使嘅， 真係唔使嘅，真係。係 啊， 你戴翻住嘅話咧就會辛苦咗嘅。 好啊，佢話咧，阿 Mandy 話阿祖好似跳咗辛巴舞咁勁。 其實真係㗎，喂，林憶蓮走出嚟㗎，滴嗰啲。啲汗有 S 噶，系啊，所以呢个咧就四分钟，大家冇理由连啲 人 四分钟都抽唔到时间出嚟咧，即系做多啲运动嘅话咧，对你身体点样都有用啊嘛。 阿展啊，你够唔够胆挑战阿祖嘅其中一个动作啊？ 我唔够胆， 即系你净系做佢嗰个头先诶，好似巴黎铁塔咁样咧，系啦，喐嚟喐去嗰个啊嘛。 OK 好啊， 好有型噶，试下噶。 咁不如你俾个电话我啦，我哋呢一度做到呢一度先啦。 好啊好啊，可以 啦，系啦好啦，我哋不如去只歌啦，系嘛？ 系啊，我要继续郑多燕等大家。 我唱俾你听。 不 用啊，我又冇嘢做 啫。各位听众啊， 系啊， 头先啊， 我请完气啦，我话俾大家知。 你翻嚟饮完啖水翻嚟咧 ，OK 啦，哇，真系 湿 晒汗、啊， 所以咧用短短嘅时间咧，大家就算喺屋企咧都可以做啲运动，冇藉口噶啦，因为喂大家真系可能一啲就算你话跑步都好啊，大家都未必够胆啊嘛，系咪先？但如果喺屋企喺疫情底下，一样有啲嘢要锻炼翻个身体，唔系净系话减唔减肥噶，系、 哦、 你个身体需要运动噶嘛。 仲有一样嘢就系记住咧，即系如果你真系要跑地下嘅，着翻对鞋，同埋咧俾翻个字， 系啦， 唔好夹硬食下嗰啲力。OK， 先听一节12点新闻报道。 豁免英国都决定收紧防疫措施， 呼吁民众要避免非必要的外游，避免到酒吧、剧院等人多的地方。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呼吁所有国家加强检测所有的疑似病例，进行隔离，打破传播链。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华南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微雨，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66点，升202点，总成交金额852.2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0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71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3蚊，升11.2；阿里巴巴181.1，升1.8；建设银行6.27，升8仙；美团点评82蚊，跌2毫；中国平安76.9，跌6毫；信宇光学科技105蚊，升1.7；盈富基金23.55毫，升5仙；小米集团10.38，升1.8。友邦保险67.45，升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8，英镑9.526，瑞士法郎8.188，澳元4.758，加元5.557，新西兰元4.709，欧元8.6872。每百元对港元7.2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54。日经平均指数报17122点，升120点。港金现价报13860蚊，跌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9.9美元，卖出150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湾位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红隧嘅九香港入口挤塞啊！重复多次啦，就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啦，近住理工湾位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挤塞。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咁而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另外啦，土瓜湾道由于有道路工程，长度超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背弄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观塘、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风霜在乎你，抗疫有我哋。 古人有先见之明，有首唐诗都系同抗疫有关嘅。 边首唐诗啊？ 李白嘅《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同抗疫有咩关系啊？ 点解要思故乡先？因为我哋好耐冇翻去啦。香港人而家都唔知几时先至可以去到我哋嘅第二家乡日本、泰国同埋台湾啊！ 李白好犀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霜快活人，笑住嚟抗疫，冬阴功寿司迟啲食。 Salada, hamburger, sandwich, sausage, coffee, cake.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 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如果黄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20度气温，相对湿度81%。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系啊，头先半个钟头我哋不停咁1、2、3、4做运动啊。咁喺呢半小时咧，我哋又嚟翻我哋嘅司机大佬，大家好啦。你点啊？ 我喺屋企，我屋企都啱啱做完阿田哥运动啫。 我去嗰个咧，即系脚趾尖身高身低嗰、那个，系咪 我见到头先嗰个 live 里边咧，有啲听众话。好彩今日阿早翻咋，佢话如果豪仔做完呢一 set 动作，应该已经开唔到麦啦。 我头先都开唔到啊，嗰个扯到。但我想话咧，因为大家如果屋企自己做嗰阵时咧，我终于唞顺条气可以讲啦。因为首先你屋企做唔需要戴住口罩啦，咁咪会舒服啲嘅。第二咧，你又可以咧调教住即系自己嗰个能力有几多，系啦，唔好夹硬嚟，咁样咧就最啱噶啦。 因为头先阿早咧要尽现佢自己嘅实力咧，喺俾咁多个听众眼前。 冇错， 系啊，咁难得我有得 show 口。Colly 咁啊，系咪？我除咗其实屋企有钱之外，我仲有好多个人之处噶。 同埋 好 靓嘅底裤边， 真系睇到咩底裤边？ 睇到蓝色啊嘛， 系啊。 起码我有着底裤啊，好卫生噶我。 不如你下次喺条边度，你都写啲 message 咁 样。 风骚快活人， 系你嗰度都继续写住咩抗疫开心增值嗰啲写晒咯。 四字词写住啊，同舟共济啊。 系啊 ，OK， 好。星期二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我哋究竟讲啲咩题目咧？ 三百。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哎，唔知唔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我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嗰啲你先都好啊， 周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系啦，我哋今日司机大佬咧就要讲呢一个电子牛肉干。 系嗱，我哋之前都喺度讲紧啦，话电子牛肉干究竟点抄牌？咁因为咧就系话谂我哋嗰啲而家嗰啲叫做行车证啊，可以俾你有 QR code 咁去 do 佢嘅咩咁？ 系啦，喂，理论上咧今日应该就已经有人试紧噶咯噃。 今次咧话喺首先会喺香港嘅几个地区度咧，首先试行先嘅，好似湾仔、 湾仔、将军澳、深水埗就会三区先试行嘅。咁其实应该咧星期一嘅时候咧就应该吓。有首批嘅犧牲者出現咗， 但我都仲係嗰個問題咯，即係我哋上一次講嘅時候，即係究竟應該係要一啲新嘅嗰啲行車證啊，先至會得到。 新嘅一定係新嘅， 先至會有嗰個條碼啊嘛，你嗰個有咪你要轉啊嘛， 係 咪？ 我係最近呢幾日我要去搞行車證咧，我應該都會可以影到張相翻嚟俾你望下啦。 冷靜啲，我希望你唔係香港第一批嘅朋友，俾人哋嘟嗱，唔係俾人哋抄牌，俾人哋嘟咗個牌，你知唔知啊？ 係喎，咁啊，但係真係有機會嘅，因為冇辦法㗎，你一換新嘅行車證咧，佢而家就會多咗個咧二維碼個 QR code 咧就會喺你嘅右下角，因為我嗰日見到新聞介紹咧，佢哋好得意嘅就示範咗一次俾你睇咧，點樣嘟嗰個牌咧， 嘟咗你啦， 唔係好簡單啫嘛，咁你有個 QR code 佢對準佢咪嘟咯，我哋超市一樣啫嘛。 咁跟住嗰、那個即係交通督導員又好，又或者係即係嗰啲交通警咧，佢就會孭住一部機咧喺條腰度，咁、然後咧佢就會咧好似超市收銀都嘟成張就 print 出嚟咯。 有少少似咧你超市嗰陣時，如果你用信用卡去付款嘅話咧，就會有張。平时嗰张我哋嘅收据都会粗啲噶嘛， 好 似轻轻幼啲，有少少似咧，即系信用卡嗰张 好搞笑噶，佢就孭住部机咁样。 咁咪即系好似你的士嗰度俾信用卡啊，跟住你叫攞收据咁样，有部机咁样弹张票出嚟，系咪？ 系啊，大张好多嘅，大张好多嘅。 咁就好清楚，就写低晒你所有嘅资料啦，一定系包冇错啦。 同埋仲有一样好得意喎，平时咧可能咧佢咪净系写你喺广播道30号俾人抄牌， 系啊。 咁可能咧你都仲有得谂嘅啫，广播道即系如果譬如你隔咗成个月咧，你可能先至望到咧，即系好傻仔咁样。你话广播道3号其实喺边度咧？你都唔记得咗啦嘛。佢话而家咧，佢就话咧， 有埋地图俾你啊？ 唔系，佢会影低5张现场嘅图片。 哇！包 埋，我 send 喺埋个个张个单里面。 我唔明白，即系咩意思啊？ 佢话咧，下个礼拜一开始，即系早两日啦， 即系琴日啦， 即系琴日啦，交通督导员咧就会喺湾仔将军澳同埋深水埗三区咧，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扫描嗰个二维码，而佢亦都会咧用手机拍摄最多5张嘅现场图片，记录告票咧所涉及嘅车辆违泊情况，张图咧就唔会俾你睇噶啦。咁但系事后有争拗咧，譬如你话喂，我冇去过咩广播道喎，咁样佢可能就会话嗱，先生呢、這个咪你车牌封锁二三啊，我影低咗有环境相影低晒，咁咧可能就避免好多争拗。譬如话你话我停喺双白线，我双黄线我冇喎，边度停过？佢话我影咗啦， 即系简单嚟讲，嗰、那个 有图有真相， 罪案现场啊，系有图有真相啊。佢话你系错咩嘅话咧，你可能就会影翻嗰个地方，你系违例泊车喎，双黄线你都泊车咁样，咁啊影翻个双黄线，有你架车响度，有你个车牌喺度，冇得抵赖啦。 系啊，咁佢话最多就会影5张咯，咁啊，所以应该就冇得抵赖噶啦。而佢话咧，抄牌嗰啲资料咧，就会即刻咧就驳去警方嘅电脑度啦，就会有呢个全球定位咧，就自动侦测咧违泊地点咁样嘅。咁嗱，呢个就系 吓，咪先呢个做咩噶？点解要去嘟到去警方嗰边咩？ 佢直接 update 咗上，即系 upload 咗上去佢哋个资料库度咯。系啊，即系可能 咁都需要嘅。咁如果你系喺几个月之后，你想打翻即系拗翻嗰件事嘅话，佢咪可以搵翻啲资料同你讲，当日你真系咁样双黄线泊车，咁佢都要嗰个资料噶。咁个资料摆喺边啦？摆上云端，我都觉得合理。 佢梗系会有嘅。咁咧嗱， 即系你 save 起个 file 啫嘛。其实简单嚟讲。 过往牛肉干系真系牛肉干嗰本簿嗰度噶 啦，所以呢一样嘢咧，就想今日攞出嚟同大家倾下啦吓、 啊， 因为以前好多时候你都会话噶嘛，佢就咁样抄你牌，但可能嗰个人就会话咩冇啊冇啊，我唔系咁样， 好大声噶啦， 打翻甩佢咁样啊嘛，嗱今次有证据嘅话就应该就理直气壮嗰个咧就吓唔使惊啦咁样。 因为你有样嘢你要担心嘅，因为头先咪话咧嗰个交通督导员咧，佢要用手机影低车辆嘅相噶嘛，嗱理论上吓。都是一啲即系资料一啲私隐嚟嘅，你都可以话即系你唔会想俾人睇到噶嘛。 咁啊系咯，你影埋我车里边有啲咩嘢咁样。 咁佢部手机咧，嗱而家呢个有个位好笑喎，佢就警方讲咧就话呢个交通督导员咧，当佢落更之后咧，佢要归还呢部手机嘅。 系。 万一遗失嘅话咧，佢话警方咧可以用远端方法咧就销毁有关嘅程序程式，就确保咧冇外人咧可以擅自攞嚟用嘅。嗱，点解我话呢个特别攞嚟讲咧？以往大家记唔记得？阿 Sir 都试过有咧。 唔见嘢啦。 嘅嘢啦，嗰、那个更簿又有试过啦，真系即唔好更加唔好讲话枪都试过啦，连 USB 手指都话唔见过。嗱、啊，你而家真系多样嘢喎，嗰部手机就好似阿浅话斋，以前就抄咗牛肉干就算啦，而家佢影多咗你多相嘅话咧。我哋真係有啲驚，會唔會俾人影到啲相咧？有機會外泄嘅咧，真 係。同埋即係佢有冇講規範佢點樣影我哋架車先？ 唔係，咪住先。我想問你架車有啲乜嘢係咁私隱到？ 咁架車都係我嘅私隱，雖然我話派街啫，都唔係俾你去咁樣去影。 但 係 佢又唔係亂咁去影噶嘛？係你有違例泊車，佢先至會去影噶嘛？ 我就係話啦，佢影過5張相，究竟係即係係咪有 咁啊？前後左右咯， 窗以下嘅位置去影啊，定影埋個女車籠裏邊定點？ 唔係咧，違例泊車又唔會影車籠嘅，理應係咪？ 係啊係啊，同埋車籠裏邊咧，嗱又認真講，我哋成日都話咧，咩叫私隱咧？就係如果人哋係要用一啲特殊嘅手段方法先睇到咧，咁先叫侵犯嘅。但如果你就咁擺包 M 巾喺呢個座位度，行過都見到，即係佢唔使裝又唔使偷又唔使叫咧。叫你好难话你侵犯你私隐嘅，其实又唔使咁担心呢样嘢。 因为我会话你架车摆喺度，摆喺条街度， 都用语音俾 其实系人都可以睇到你入边有啲咩噶啦。我都觉得就 唔清楚私隐。我走去装人哋啲车啦，你知呢个女主持几？喂，我快啲望下，哇，好靓啊，红色跑车望下。 系啊，你睇佢踩盘啦，咁样你都望咗入去噶，系咪先？ 系啦，真系包埋喺里边嘅咁样。 唔系我睇还睇，我冇 save 低啊嘛，即系 你影都冇犯法。咁呢个唔系重点嚟嘅。 我都觉得系。 你最惊就话如果真系万一影咗咁多。车牌嘅相咧，如果你话嗰部手机唔见咗咧，就麻烦啲咁解啫。好啦，但系今日咧，我觉得我哋有咩可以倾咧？嗱，第一，如果你咁不幸系琴日你系新鲜滚热辣咧，你喺头先嗰三个地方你中咗招嘅， 都咗。 咁当然你仲要已经系即系换咗新嘅行车证先有呢、這个有福利啦吓。咁、你可以讲下你收到嗰张告票啊，究竟同你平时张牛肉干有咩唔同啊？或者你交罚款嘅时候咧，有冇啲咩？不过都系咁交噶啦，佢而家你都可以用电子方法交啦。 电子即系应该好多唔同方法都可以交。 支票啦，可以即系去用 嗰啲便利店嗰啲有冇得交噶？ 好似 便利店好似冇嘅，我因为我。 好似櫃員機。 sorry，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櫃 員機裏邊咧，嗱，呢、這個第一你可以打嚟啦。如果你咁啱就琴日嘅新鮮滾熱啦。但我覺得第二批咧，即係好想同大家講下，就係過往啊，你其實收到牛肉乾咧嗰個經驗咧，你有冇遇到一啲？警方而家話咧，可能出現咗嘅差錯咧，嗱，譬如 或者嗰啲拗叫位， 係啦，點解警方而家話轉用電子牛肉乾咧？佢話其中一個方便嘅好處係咩咧？唔使驚寫錯字啊！ 嗯， 啊，係啊， 因為試過咧，就話有試過一啲嘅情況，就係因為咧喺一個抄寫上面咧抄牌嗰陣時啊嚇，出現咗啲嘅問題，可能寫錯咗字。各樣嘢嘅話咧，就令到嗰張牛肉乾咧，本來就可以政府就有錢收噶啦， 啊、 但最終咧就收唔成嘅，咁樣都有嘅例子出現。 因為咧都試過咧有啲情況咧，啲警察叔叔會問翻啊點寫啊嗰、那個字咁樣嘅，即係佢會問清問楚嘅，唔係話佢唔識嘅。 可能太複雜啦，唔係佢真係驚話有人寫錯字啊嘛。咁所以嗱，究竟咧而家你曾經收過牛肉乾嘅各位苦主， 嗯、 你可唔可以打嚟講下咧？你曾經有啲咩拗撬？譬如話，你會唔會收過張牛肉乾係寫錯字啦？又或者點解佢要影相嚟確定個？地段咧會唔會連地址都寫錯嘅？ Okay. 即係廣播到三十號變咗寫住一號嘅。有啲真係佢話，如果你個地點寫錯咧，就對唔住你要甩㗎啦。因為你成個描述都錯誤噶嘛。你有冇試過係收到啲牛肉乾有啲錯漏啦？又或者有冇甩漏咧？即係當佢用新嘅方法咧想改善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啲特別嘅經驗就話喂，如果可以改嘅話咧， 可以改善邊啲啊？ 係啦，可以改善邊啲即係牛肉乾嘅拗撬咧咁樣。 同埋有冇成功？功爭取過真係咬得甩嘅咧， 我就係想知呢一啲啊，即係冇試過咧，即係以前手抄咧，可能就因為手抄嘅問題，導致中有啲位置你可以嘗試打甩佢，或者真係打甩到，又或者你都可以調翻轉頭，俾人哋抄咗牌，我真係覺得我冇犯錯，點解我俾人哋抄咗牌嘅？而你最終拗到定拗唔到咧？呢啲嘅經驗咧，我好想知道啊！ 係啊，嗱，其中一個咧，我覺得咧，唔知有冇得改善係咩咧？就係、是。我試過，因為咧唔見咗個張牛肉乾啊，咁跟住咧，我 即係 對於你嚟講又好合理喎， 係啊，你因為你仲 keep 住咗，仲直不楞啊，真係好難 嘅 真係。 咁跟住我點樣可以再追討翻嚟？其實我未試過啫，我唔知係咪冇途徑，分分鐘可能係 即係你 兩 位抄到我一次啊！你上次抄咗我張，我唔見咗啊！ 我獎你個嘴，真係。係 啊，其實你求其入翻你即係唔得，佢好一大串 number 喎。 我好有經驗㗎，佢寫到好仔細㗎。我而家嗱，呢個係我其中一個疑問嚟㗎。如果我而家所謂人手抄嘅牛肉乾咧，我唔見咗，我係咪就咁打翻去嗰個咩交通運輸嗰啲部門咧？係咪同佢講話我車牌咧封鎖二三咧，我唔見咗張牛肉乾，可唔可以 查下？或者上網自己 check 翻係嘛？可以自己上網 check 翻。 因為佢而家既然用電子咧，我就諗緊係咪可以更方便地咧上網查詢啊？會唔會可以輸入車牌或者佢 print 多張俾你都得啊？或者 send email 俾你？send email 俾你有冇信息好冇？啊，呢位車主人你仲未加喎？嗱， 俾個温馨提示你， 再唔加咧我就會 double 上噶啦咁樣。 嗱，講咗個電話號碼先啦，好唔好啊？ 俾你講下先。 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啊！ 系啊，嗱咁啊，如果你有呢种经验咧，真系譬如话冇加牛肉干，或者你有拗撬咧，可以打嚟嘅。因为我嗰次咧，因为咧我唔见咗张牛肉干咧，我一路都交唔到罚款咧，我最后系俾人通缉落都话嗰次。 系啊，我知啊， 佢再唔罚钱，我哋出涡轮咧就拉你噶啦。 但系问题系你唔知道唔见咗，你想交但又唔交到，但系你唔去揾方法去处理，咪抵你死啦，系咪先？ 所以好阴公噶真系。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啊，欢迎咧，大家而家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啊吓，一阵听你哋电话。 迷惑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常逼近，喧哗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看穿命运，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晚。烦恼不易，愿同途仰望。心即使很细，记得有空位任你安躺。 身是泥泞，仍然像你美丽塑造。 林永康孤独的对岸， 好仔 啊！ 如果啊，我哋即刻有听众打俾我哋啊，话俾你知啊，杨生话俾你知，如果下次咧即系咁唔小心唔见咗个张牛肉干嘅话，可以点样做啊？佢话你去政府总部，直接就可以交得到，嗰边有电脑咧可以 check 得到啲资料嘅。仲话，尤其是其他嘅听众都要知道 啊。有冇知啊？有冇知头？ 唔系有冇接头啊，大佬？ 我亲身。 如果系嘅话，边度有得唔系亲身交噶，大佬真系。因为如果就算你今日到期啊，你最尾嗰日可能你将嗰个违例嘅泊车， 去到2359， 系啦，你留咗喺屋企，你冇得攞住嗰张嘢去交，咁点咧？都系去到政府总部嗰度咧，就可以直接交，立即交亦得咁样嘅。 政府总部 系啦，杨生同我哋分享。 去边个部门啊？ 咁佢话我嚟交罚款咯，我自首，我自首。我自投罗网， 政府总部交罚款， 哎呀，好似好型喎！ 系啊，呢个就杨生同我哋分享，我谂都系经验之谈啊。 好 ，OK， 多谢啊杨生吓，我哋电话里面咧有陈生啊，系咪啊？ 陈生你好， 司机大佬大家好，陈生 你好，你好，咁多位主持好 ，Hello，Hello， 你嘅经验又系点啊，陈生？ 嗱，咁啊，教咗阿豪哥咧。佢告票唔见咗，你可以打上交通部嘅，其实跟住搵翻你个车牌，佢会俾个 number 你交嘅。 哦，呢、這个好啊，呢、這个好啊，系啊，好啊， 系啦，咁啊，去翻柜员机交都得噶啦，有个 number。 好啊，唔该。 跟住另外咧，我就有个经验嘅，都系同样抄咗牌，咁就正常佢会有个一个时间，佢会寄翻一封信叫你交翻320嘅啫。 嗯嗯嗯。 咁嗰次我就冇收到嗰封信咧，一收就收到法庭。全票嗰封信要上， 即系未充钞嗰个啦，系咪啊？ 系啊，罚1080， 系啊系啊系，我都记得 三倍噶咯喎。 咁我又唔系好愤气，好多时都正常都交咗去嘅。 系系系， 我又唔好愤气，因为其实有啲股票我都收到咧，就系唯独是嗰张我收唔到嘅。 O K， 咁我就去交咗钱先，跟住咧就当日我都系去法庭，但系一去到法庭咧，佢就话俾你听，哦，陈生唔好意思，我哋啲程序有问题啊。 哦。 你將告票取消噶啦，咁你交咗嗰啲錢咧，就退翻俾你。去到喺法庭，我一句説話都唔使講。 哦， 你話係咪揾笨啊？有時呢啲 咁咩意思啊？即係話你嗰張罰單係其實抄錯牌啊？ 我唔知 道。即係中間佢有出有失誤嘅，有做錯嘢嘅，所以就算你交咗錢咧，都可以退翻俾你啦。 係唔係佢都寄咗法庭嗰封嘢俾你先咯？因為你。事實嗰張告票可能係真係冇交過，因為我亦都收唔到第二個通知啊嘛。 係係係， 即係其實你從來都冇收過任何告票，但係佢就已經話你欠咗，因為你如果交到1000多咧，其實都係等於三倍咁樣罰你噶啦嘛。所以其實 雙倍加堂費咯。 係咯，所以其實你係從來冇收過，但係佢就當咗你欠交。 佢當我係啦，佢當我冇交咯。咁、我咪即係有少少唔憤氣啦，但係都要告日價去。法庭上訴咯，即係唔係上訴嘅，我自己都交咗先，保險啲，咪去到佢 真 係 一個良好市民。 其他， 所以如果以後咧，阿陳生，你覺得以後係咪有機會咧就避免咧？嗱，因為如果真係又要上庭又剩咧，佢一 check。佢有影相啊嘛，而家佢話明咧要影低你環境嗰啲相咧，咁起碼都可以知道你嘅車有冇曾經喺嗰度出現過咯。 盡量避免㗎啦，但係有時抄牌嘅嘢避無可避㗎嘛。去一去個洗手間，又唔覺意又抄，買個飯盒唔覺意又抄，好多時都有呢啲嘢噶。 陳生，你真係講得出一個苦況。 喂，咁今次咧，佢就話如果轉咗用呢個電子化嘅話咧，咁啊有相為證喎。啊，陳生，你覺得嗰樣嘢係咪會幫得到咧？係嘛？ 咁啊冇得拗嘅。如果自己真係違例嘅，咁冇得講咯。但係上次嗰個 case。就變咗好似你唔去爭取佢咪叫罰你咯，你去爭取佢又話佢程序出錯，當你冇事咯。 哦、OK， 好啊，多謝曬陳生嘅電話，係因為你背景都比較嘈啊，所以咧我哋傾到呢一度先啦，但我估咧，我哋好多唔同嘅聽眾們啊，可能對於被抄牌都有幾多唔同嘅經驗噶啦嚇。我哋嘅電話號碼咧就係18723881872388，歡迎大家咧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啊。 豪仔，我想問你手頭上有冇啲咩罰單？ 有一張。我即刻等下打去交通部， 但系交通部做咩啊？ 真唔见咗啊！ 又唔见咗，你唔见过几多次啊？你 我唔见过两次啦。 你生日我哋送礼物俾你啦， 就系 送咩啊？ 人哋而家咩未有啲夹，你攞嚟装住个口罩嘅，你攞个嚟装牛肉干嘅。 系因为我觉得收到咧，嬲得滞咧，你唔愿意面对佢啊。 你揽埋住系嘛？ 揽埋住啊！唉，18723888，如果你个心都揽埋住嘅，打嚟同我哋讲下违例罚款嘅情况啦。

小米集团10.4升2毫，友邦保险67.5升1.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6.52，瑞士法郎0.948，澳元0.614，加元0.398，新西兰元0.607，人民币6.994，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17,076，升74，港金现价报13,860，跌4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85美元，卖出1,503.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我哋要关心长者，但系佢哋患上情绪病，有啲咩明显病征呢？不如我哋问一下注册社工林金燕啦。 平时可能佢都唔容易发脾气，突然之间呢件芝麻绿豆嘅嘢就会发脾气啦，甚至乎会无端端喺度喊啦咁样。咁同佢以往嗰个性格啊系唔相同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晏昼1-3，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享受而家先系正式开始。 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 在伊人的音乐旅程上面，这首歌可以说是另一个开始，因为之前两次入录音室他都是战战兢兢的，去到今次他觉得经验和信心上都处理得比以往好，真正享受到录音的乐趣。 开始，开始有心跳，时候到时有分晓， 作曲嘅新风，填词陈永谦，编曲 Nick Choi 嘅新风，监制 Edward Chan。今日星期上网第三个礼拜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陈卓妍正式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2，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诶，尖端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系啊，司机大佬嚟啦嚟啦嚟啦，佢仲未打到我哋个电话，俾啲时间佢啊吓，唔好咁心急。 20度气温，相对湿度82%。今日司机大佬，大家好，我哋讲紧电子牛肉干或者你新 炒排嘅经验啊， 新鲜热辣嘅就可以同我哋分享啦。但系唔新鲜热辣嘅都可以咧，就同我哋讲下啊，过往你有啲收到牛肉干嘅情况，究竟系点嘅咧？系咪有上诉得滞？有冇抄错牌？有冇真系系咁又唔见罚单，跟住又要继续喺度忘记咗之后 trouble 咁上咧，咁 样系啊！我哋咧都听到咧，今日有好多嘅听众啊，都有类似嘅经验想同我哋分享啊！事不宜迟啦，豪仔即刻嚟啦！第一个电话 ，Hello 你好， 系 司机大佬，大家好，黄生系咪啊？ 黄生 系啊系啊 ，Hello 你好，你嘅经验又是如何啊？ 咁嗰次咧，我就喺中环就违泊咗嘅，小细违泊嘅， 嗯， 咁但系咧，我个人咧就喺架车度瞓着咗， okay。 你同我一样。 我嗰次都系， 即系你俾人哋抄咁快嗰阵时，其实你喺架车入边嘅， 都试过喎。 喺车里边嘅系，咁、 okay. 但系咧正常嚟讲咧，那个警察咧。佢就應該見到有司機喺個車度咧，會拍醒咗你先嘅。 即係敲一敲個窗，話俾你知嗱，我抄你噶啦，即係俾你見證住咁樣 啦。你快啲走啊，咁樣嘅。 係啦。 咁但係嗰次咧，佢就冇嘅。咁咧，佢又一嚟到咧就抄牌320， 係 抄張320。 跟住就先叫醒你係咪啊？ 佢又冇叫醒我，係我突然間扎醒咗喎。 OK， 係。 跟住我望佢，咦，阿 Sir， 你做咩抄我牌嘅？ 系 吓，跟住我话呢个违拍咯，但我人喺架车度喎。 但我想问，我人喺架车度系咪属唔属于违拍噶？咁样都系属于违拍嘅。 因为有泊车同埋停车嘅定义嘅理论。 O K O K O K， 我可能我停喺度，突然间我想揾路，咁、我个人如果喺度嘅，我一 唔小心 走噶啦。 可唔可以合咗一只眼眯一眯埋啊？ 咁佢 唔够力 啊！系啦，跟住你抄咗我牌，我话咦咁啊？我我喺度瞓着咗，咁我突然间扎醒咗，我话咦，我点解你要抄我牌嘅咁讲？跟住之后佢话我抄事啊咁样， 抄咩啊？ 咩啊？ 佢话抄咗牌啦，话唔好意思啊，司机咁样，呢度唔系俾你瞓觉。咁、我话如果咁我驳翻个差人啦，如果我喺架车度 昏迷咗， 我晕咗或者我死咗， 系 咁嗰张牌咁点咧？ 系。 其实咧，我某程度上面咧，我真系觉得咧，阿 Sir 如果真系见到有个司机瞓咗喺度咧，系应该第一时间睇佢，喂，你系咪有事先咯？ 佢会睇唔到你噶，你觉得？ 系啦，我都想问呢、這、一个疑点归于被告，佢成为被告。 唔会咯，但系嗰个警察又话佢睇我唔到咯。 OK， 即系我坐喺司机位噶嘛，我喺前排噶嘛。 Okay. 因为我上次都系咧一模一样咧，但系咧 你拉低咗张凳， 嗰时候我拉低咗张凳，我系咧你都好啲啊，你系抄到一半你醒咗咧。我系瞓醒觉啦，跟住我准备开车走嘅时候，点解有出牛肉干喺度？跟住我话我夹翻咗喺里边。 阿 Sir 心谂，喂，租酒店都要俾钱啦，你喺度夹 三百二抵啦，系嘛？ 我心情同阿黄生一样，就系、是、喂，你可以嗌醒我嘅啫，你俾个机会人走啦、啊，即系。 系啊，你唔系你抄唔紧要，但系你起码你最即系你唔会话个程序错咗先啊嘛。 你关心下我先系嘛？ 你关心咗我先啦、啊，你点知我系咪真系喺架车瞓着咗、晕咗或者死咗咧？ 好彩冇事，系咪？ 系啦，跟住 咁，我觉得依个情况，我觉得好唔公平喎。咁我即刻就将成段嘢咧就 send 咗去123， 下、okay, 一大堆文字俾佢， 系， 跟住就同我取消咗依张罚单啦。 唔系呀，咦，打得甩嗱，竟然 你话曾志豪，你睇下黄山呢啲，你就要学啦。佢起码识打字啊，你明唔明白啊？成功打甩咗啊，你又瞓咗。 用真系原来瞓住觉，佢抄你牌，冇嗌醒你系一个程序错失嚟噶。 嗱，咁我就知道咧，下一次抄牌嘅话， 程序错咗噶，真系噶， 真系噶。 因为你正常你有个司机嘅车度咧，你点都要叫一叫个司机，喂司机开车走咯，或者我要抄你吧。因为如果你有司机喺度咧，佢唔系净系抄你320嘅， 哦，抄人牌， 正常系要抄埋个人牌嘅，系450嘅。 系、哎，我嗰阵时我咪蠢咗咯，硬食咗呢张瞓觉牛肉干咯。 唔系，正常嚟噶。头先阿黄生话系，如果你喺度就抄埋人牌嘅、哦。 唔系，但系佢、 啊、 都系嗰句，可能佢可以嗌你走先咧、 你可以， 但就算佢 唔 嗌你走咧，佢都冇错。但系咧，如果佢唔叫醒你抄咗你一张320嘅话咧，咁就即系话佢个过程系有问题啦，就、 哦、 全程过程有问题啦，系、 哎、 啊。 哎呀，又长知识啊！多谢你啊，黄生。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先关心个市民先啊。 会唔会你瞓 系啊？头先你一定系关心咗市民啫，你点样知我喺架车真系晕咗，我需要去白车，要去送医院 咧？咁下次咧，如果见到阿 Sir 嚟咧，即系准备嚟，跟住大家瞓低咁样，咁 我有少少烧咁样系嘛？系啊，首先第一样嘢应该唔好违例泊车，呢个先至第一样嘢要做嘅， 系 啦，啱嘅， 梗系。如果咁样发生咗事嘅话咧，都好似阿黄生咁样同我哋分享，咦，原来有一啲走盏位噶。 不过咧就好得意，我究竟有几多人系因为瞓紧觉俾人抄牛肉干咧？因为我哋咪成日见到一啲新闻咧，就系咧警察就话因为。见到有个司机佢瞓咗个车里边咧，佢拍醒佢先至 check 到佢系酒后驾驶啊嘛，即、 哦、 有啲人有啲人不胜酒力咧就瞓咗喺路边，都系犯法，咁啊佢有酒精超标啊嘛，即系佢有时佢就会拍醒你。 佢有時就會淨係抄你牌。 我估同你泊咗架車嗰個位置有關係。譬如你頭先講咧，有啲咧即係醉酒駕駛，即係可能係知道唔得啦，我要瞓啦，我頂唔住噶啦。佢有啲車咧，即係泊咗路中心嘅，因為 哦咁啊，真係 係啊，即係嗰啲就一定會過去睇你個人有冇事咯，係咪？咁當然啦，醉酒駕駛簡單多嘅成分係有。 呢個真係 多謝曬你嘅分享 ，thank you，thank you。学嘢啦，豪仔。 系啊，真系。 好，有地喎，听众啊，司机大佬，大家好，系咪另一位黄生啊？ 系啊，嗱， 你好，黄生。 讲翻头先有少少嘢咧，想位听众咧就系话，我觉得有啲嘢好笑嘅。 点啊？ 就系话政府成日呼吁人哋，就系话，譬如有阵时精神唔好啊， 唔够唔够瞓， 你要叫人哋响侧边休息，咁人哋休息你差人牌，咁唔通人哋按到威响嗰度做啲咁危险嘅嘢去揸架车去一个固定嘅地方泊低咩？ 嗯嗯嗯， 我觉得就应该系呢个就系重点啦，因为本身嚟讲咧，好多时佢哋做嘢系有程序嘅，佢哋响学堂系教过你成个 step 应该点做。 嗯， 咁如果佢哋好多时就系话，我相信你哋几个都听过噶啦。一有拗撬咧，佢就会同你同叫你同个官讲。 嗯， 其实我觉得佢嘅做法就系浪费你哋嘅时间。 嗯， 你会唔会唔翻工，特登上去法庭去俾口供，而冇咗半日人工咧？ 跟住为咗个三百二系嘛？ 有冇时间，或者会唔会有啲好好嘅文采去写翻篇文章俾佢咧？我相信大家都唔会咁做嘅。 但你有冇听过？你有冇听过呢句对白？ 我自己有一个法律顾问，我就会做呢样嘢。 OK， 唔系，但你有冇听过呢句对白啊？即系佢同你讲有咩同个官倾？ 我喺电视剧度睇过。 系啊， 系啊，我唔知道真实系咪咁样咯、 啊。你有冇试过？ 我自己试过就点样咧？ 系、 我响一个比较少车经过嘅地方，地下系冇单网，连单网线都冇嘅。 OK， 咁我啲玻璃咧。就上剩半格嘅，我係即刻走入去、去做一啲生理需要嘅嘢，嗰、那個大約我諗都係分零鐘嘅啫。 你知 男性係比較快啲嘅， okay. 出到嚟已經夾定張票喺度啦。 係， 佢抄嘢抄得咁快嘅咩？其實， 咁我後屘問側邊啲司機，佢話其實你架車一埋到去已經落緊筆嘅，佢知其實佢知你哋去廁所，呢、個廁所係專抄牌嘅。 哦。 即係佢離遠已經寫定你個車牌，可能佢臨尾又翻嚟對對 行。抄牌白鴿籠到埋去嘅時候咧，個程序嗱，佢有個程序，應該佢就要對翻個行車證嗰個 number。 係啦，係啦， 係啦，即係唔係車牌嗰、那個喎，而係發嗰張證嗰個 number。 係啊，係啊， 知道啊，知道啊，係啊。 因為曾經有啲嘢咧，就係試過有啲人就可能大家有拗撬啦，有啲執法者就將一啲以往抄低咗嘅資料繼續去再抄，咁嗰、那個。哦，车主就特登将张行车证换翻一张新嘅， 哦， 咁就知道嗰个人 即系针对嗰人啦。譬如黄耀祖系一二三四嘅，咁我就成班低咗啦。跟住下次咧又跟住你架车， 呢啲系发生过嘅，呢啲系事例嚟嘅。 黄耀祖一二三四，我根本都唔使，已经有张底喺度啦。 系啦，点知俾个司机识穿咗咧？佢就提早更换咗佢张行车证，因为你可以譬如话你 未够期都可以换， 到期都可以换噶嘛。咁你成个行车证， 咁甚至乎其实佢抄牌咧，佢系要 call 上台。 嗯、 去问一问呢架车其实系咪拆车嚟嘅？ 系啊， 啱 嘅， 要 佢都要问噶嘛。 系 系啦，咁其实就系话我自己试过啲咩咧，就系话好似头先所讲嗰啲啦吓。去洗手间咁都未完成泊车个指定动作，佢就话你违例泊车啦。咁我亦都试过俾身份证佢抄， 系 佢系响我咁姓同我名里边写错英文字嘅。 咁系咪呢啲就会打得甩冇事唔使交噶啦？咁 嗱，唔系我系质疑一样嘢、 哦， 理论上。佢、哋都应该系中学毕业噶啦嘛，佢对住张身份证抄都抄错，咁其实而家呢个电子呢啲嘢咧系方便佢哋堵塞佢哋嗰个做嘢嘅错误嘅啫。 系噶，佢都啲型噶， 佢哋都承认嘅， 少呢啲书写上面嘅错误噶。 系啦， 我接受唔到咯，个 M 字你又写 W，、个 N 你又写 M。 哦，电光火石之间好难作出完全嘅决定嘅， 唔系、我将身份已经俾佢揸住噶啦嘛，咁同埋就系话。 佢抄牌 要 太緊張啊，太開心。 係咯，即係抄牌呢方面唔完美，可以接受。OK 嘅。 嗱，咁同埋就係話佢一定係要冇門牌就要寫燈柱嘅。 Okay, 有嘅有嘅有嘅係。 咁你諗下嗱，抄身份證都錯，咁你何況一支燈柱咧？錯咗個 number 可能。呢支燈柱原本喺牛頭角，原來去咗沙頭角嘅，咁就咩噶啦？ 旅遊局啦， 俾個機會你有機會打甩咯。 係啊，呢啲就話會打甩到噶嘛，就 其實係甩㗎。 係 你揾翻佢所屬嗰個交通部，你攞翻張票上去俾佢咧，佢會同你去註銷嗰張票嘅。 嗯嗯嗯。 可能 因為如果你唔做呢個步驟咧，其實你上到法庭都有得拗嗰啲嘢，因為啲資料唔完全啊嘛。 係 法律文件係唔錯得噶嘛。 冇錯冇錯。 系啦，咁变咗嚟讲，你上警署同佢搞，佢好过对住个法官俾佢睇到一啲执法人员嗰个水平系点样 咯。系啦，咁其实咧调转啦，都算好噶啦，因为咧佢用咗呢个电子方法之后咧，应该就可以减少呢一啲人为嘅错误啦。 系啊，多谢晒啊，头先黄生嘅电话吓，咁啊可能嚟紧咧就变咗嘟牌唔系抄牌啦，可能呢啲嘅情况咧就会少啲出现啦吓，唔知系咪啊吓？ 湿湿的湿湿的杯干了再干，然后让干干的干干的嘴湿了再心，一束葱一束束束光了再光，然后执着撕一张刀，一支叉变作刀，再看又再光又再看，共灰共暗共你分开至今，对更重是十字紧，假使再度前生，前生比一切更苦恨，更有望，或会找到一处未吻过，或有地牢与天房，余生与一刹共祝我，轻轻轻轻轻轻不过碰到。是翘起的翘起的终于会变襟，一支支一支支烟消了再烧，难道飘着是一世是一世亦变用劲，再吹又再烧又再唱，是远是近是我辗转至今，对跟错是索至今， 叫做再度啊吓，电话号码18723888，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希望大家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下咧牛肉干嘅事件。我哋有 第，继续都系黄生， 系啊，好犀利，好多黄生。 你好，你好， 会变 我就嗱，其实佢咁嘅，其实你抄牛肉干咧，我就不嬲咧，呢度抄我就第二日就去交噶啦， 系， 即系邮政邮政局嗰交啊，好易，其实交就好易嘅啫、 嗯。 但系佢咧。第一張你唔交嘅話咧，佢七日會有封信通知你嘅。但如果嗰封信冇通知你嘅話咧，你就要係打唔係18123，係佢灣仔交通交啊嗰、那個警察總部有一個11樓定幾多樓有一個專處理牛肉乾嘅。係啊，咁如果嗰個冇記咧， 上 次就係我打電話去問極佢都冇嘢，我唔得閒上去啊嘛。結果法庭寄封信嚟，三個月後咧就罰咗1300，1000唔知1000幾多， 1080 係啊！你信呢啲數字，豪仔係準嘅。 頭先個黃生打過去法庭我哋嘅， 係 係係， 我就打過去法庭，法庭咧就話咧你嘥時間嘅啫，即係嗰個女仔同我講嘅，你要嘥日時間搞噶。另外有一單嘢咧就仲神奇， 哦好嚟， 聽唔聽到？ 聽到聽到， 我就去年嘅年尾，我就去續呢個駕駛執照，即係我就4月到期啊嘛。咁點知咧，個運輸署話我咧，佢話你2012年俾人扣咗10分喎。佢、扣咗10分咧，點解我爭佢10分啊？即係我而家我都仲扣咗啲分，我加埋咪停咗牌。 係， 我話我哋唔清楚㗎。總之我哋咧就我哋就你嗰個駕駛執照就做唔到㗎啦。咁啊，叫我上堂。 係。 即系上嗰个课程， 驾驶改善 改 进课程， 450元啊！ 哦，但我想问你本身 听得唔系几好啊？即系一系讲嘢窒啦窒啦咁。 哦，冇问题。 咁不如我同索性我讲啦。 哦，好啊，你讲。 咁我去上堂嗰阵时咧， 咁啊，結果我喺嗰度上堂考試，我係一百分嘅。佢話都唔知幾耐冇人試過一百分啦，因為我係揸車，我係都幾熟啲交通規例嗰啲咁嘅嘢嘅。其實佢好多嘢咧係好有問題嘅運輸處，因為我哋佢而家抄嗰啲牛肉乾咧，譬如你俾人影到塊相咧，佢有分幾種啊？有一種係菲林，有一種係而家 video 噶啦。而家全部改咗隱蔽式 video 咧，將來咧好多地方可以扣分嘅。你喺斑馬線喐一喐，我都扣你分啦。咁我全部會 send 翻去交通部嘅。咁完之后呢，另外运输处出书啦，扣你分嗰啲就运输处做嘅。咁两个部门唔同，就并唔系打1823可以问到，你只系问到嘢，但要处理牛肉干一定要上去呢、這个譬如你查我俾人扣咗几多分，61蚊，11楼呢、這个警察总部，或者警察总部咁样查㗎。 OK。 阿黄生良，咁你上咗嗰个改善驾驶课程呢，你觉得有冇用啊？ 其实佢系话俾你听，有几多新嘢系扣紧分，但好多我都知噶。譬如而家啲新嘅叫白鸽笼，橙色黑色条线就唔闪灯嘅。咁佢系 video 拍嘅，全高清噶，所以嗰啲人唔好立乱去顶啊，死咗唔知咩事噶。咁而家最新嗰只咧就系灰色噶，装喺红绿灯度噶。 系啊，呢个知啊。 装一个红色嗰，即系喺红绿灯度，嗰个咧就据闻四个人都睇得清楚楚噶，同埋佢斑马线入边。是那条斑马线有条 S 型那条斑马线啊。 是二星型的位置。 你去到那里呢没有人在那里呢，如果你在那里加油呢都可以坐你不小心驾驶的。 咁大家要留意 着。是啊，行呢好多都行错线的。 唯有呢 即是有新的有旧的。 要奉公守法。 主线 是啊， 是啊，因为 第二个圈那些。咁同埋呢你去读那个进修课程呢，只不过他讲俾你听，但是好多人都唔会依照嗰个嚟做㗎，好多都 唔会。是啊，即係你嗰个健康申报一样囉，其实你都唔可以淨係即係靠人逼嘅，你都要自己自愿配合先得㗎。 多谢晒黄生嘅电话， thank you。好啦，仲有听众喎，好似高生高太喎。 Hello， 你好。 你好。 Hello， 你好啊。 咩状况 各位主持。 你好啊，你有咩状况啊？ 大家好啊。喂，其实打电话上嚟咧，想讲一讲就话咧，即系而家千祈唔好侥幸嘅心理。咁嗰啲警察咧，而家咧即应该都几等钱使嘅。咁所以咧，佢哋已经系做嘅方法就系唔警告，直接落。 哦，即系佢哋执法而家比较迅速，系啦，就毫不犹豫嘅， 效率高啊， 效率高。 系啦，又唔可以话佢等钱使，个个都等钱使，我都等钱使。 咁我哋冇得炒人牌嘛？同埋如果有得拣，我唔会炒阿田你牌咯。 因为呢轮使得大咗嘛，所以即係嗰啲效率好高㗎。 即係你話佢可能抄牛肉乾都唔警告你啦，一行埋嚟就即刻落咗保。 你有試過咁樣嘅經驗啊，高生？ 我上個星期六啊，唔係星期六星期日，星期六到啦，係啦。咁啊，平時都停得嘅。咁可能呢輪俾人投訴得多，嗰度塞得犀利咧。咁啲警察咧就不知喺邊度突然間出嚟嘅。咁樣咧，佢第一步咧就係企喺你嗰個車頭上邊，就唔俾你走啦。跟住咧就直接就落筆啦。咁、 okay. 你同佢讲嘅时候，佢就唔会同你讲啲乜嘢噶，又唔会同你嘈嘅，好有礼貌嘅。 O K， 几沉默嘅， 系 哦，唔系 O K， 咁即系佢接住，即系话叫你唔使求情啦，我而家系嚟抄你牌啦，咁样。 直头冇嘅， 唔系，即系我意思佢动作，佢个行动。 我直头同佢讲话，阿 Sir， 我即刻走噶咯。 唔系，佢严打啊，都话咯。 不过因为啱啊，你知唔知佢有个数字咧？佢话因为上半年嗰啲抗争运动咧，佢真系少咗执勤啊嘛。佢话佢大跌三成啊，抄牌数字。佢而家应该可能要追落后。 系啊， 佢真系要补翻呢个 差咗嘅，要追翻噶啦。 真系要噶，我今朝我一起身出嚟咧，我九点几啫嘛，我楼下嗰度咧已经。系抄晒啦， 系啊， 你架冲锋车就摆出嚟抄啦。但系你冇得讲嘅，咁你系违法就违法噶啦。你只能够话估唔到咁早，人哋大家即系啱啱起身，佢就已经入勤啦嘛。 冇啊，同埋你唔好谂住有得同佢去拗，或者要同佢讲啲乜嘢，佢系直接落笔，跟住你同佢讲，佢就话我已经落咗笔啦。 系，冇错。 你再同佢講咧，就佢直頭唔應你。 唔係啊，要底線， 冇有禮貌嘅。 唔係，我想話咧，就唔想佢咁做咧，就大家就唔好違拍咯。 唯有 真啊，咁先 冇俾機會， 冇俾機會佢啊，係啦。 有機會會被抄牌咯。 係啊，唯有做好自己咋。多謝， 多謝曬高生高太嘅電話。 時間都唔夠啦。不過上次咧，我有個經驗係咩咧？即係又係停一停嘅車路邊度啦。不過咧就嗱，即係講彩數嘅。 我就排喺最出嗰個位度，即係如果你順次序數咧，我排得好遠咧，結果個警車嚟到嘅時候咧，就尾開始抄咧，我嚟得切，我嚟得切即刻走人咁樣咯。 係、okay, 啊，但係我哋梗係應該話俾大家聽，唔好唔好違拍， 梗係啦，唔好心存僥幸啊。 係啊，唔可以㗎， 阻住我呢啲朋友啊！如果唔係你哋兩個拍車， 我多謝我哋聽眾提醒，我可以去翻邊度查詢翻張 missing out 肉乾。 好啦，聽日見，拜拜。 拜拜。